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批评蓬佩奥简直是浪费时间，指蓬佩奥日日重复谎言，反问对方有没有心虚。赵立坚话，蓬佩奥出于冷战思维和一己私利，一再指责中共和中国内外政策，中方已经多次严正展明立场，蓬佩奥走到哪里就将政治病毒和虚假信息带到哪里，中国驻捷克使馆只好忙着消毒，已经予以驳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方面，下周大屿山、港岛西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0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16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0元，跌10.5；中国移动59元，升2.05；阿里巴巴248.2，升4.8；美团点评211.4，跌2.4；中国联通5.74，升1.17；中芯国际27.45，升6毫；盈富基金25.9，升2仙；小米集团15.2，升1.4。友邦保險74.35，跌5毫；中國平安82.9，跌3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鎊10.141，瑞士法郎8.519，澳元5.556，加元5.86，新西蘭元5.091，歐元9.171。每百日元對港元7.25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5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9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3.59美元，卖出1,93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在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柴湾嘅永泰道因为有工程做紧，永泰道去杏花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新巴嘅八号、M 八、城巴嘅85、788、789同埋瑞巴11P，应该系瑞巴118P同埋专线小巴62号、62号A，位于翠湾村外嘅站头啦，都系会向后迁移几十米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 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志杰， 中央政府要打佢仗都几多噶啦？国际好多国家嘅关系啊，制裁香港同内地官员啊，立法会相对嚟讲，我觉得中央政府系想香港你今次自己自行处理先。第二嚟讲，就算按照翻旧年嘅议会组成咧，似乎喺中央眼中乱也不会乱得去边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继续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天文台预计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33度。咁睇埋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到下个礼拜中，其实个天气都睇嚟差唔多啊，都有啲阳光啦，又有啲骤雨啦。咁虽然即係骤雨同阳光每日都有啲唔同，有阵时有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阵时就天晴啲。咁但係即係跟住落嚟啦，都系见到气温同埋落雨同埋太阳，咁都系跟住个礼拜都系差唔多㗎啦。咁好啦，呢一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就同大家倾下呢，就系泛民呢而家嘅一个难题啊。好啦，咁政府呢就决定推迟选举啦，咁应该就係要成一年之后先至会有立法会选举。咁之前一路讲緊嘅就係喺一年之间嘅立法嘅真空期或者立法会嘅真空期，咁点算呢？有冇人做议员呢？边个做呢？人大常委呢喺前日呢就开完会之后公布咗佢哋嘅决定啦。咁呢个决定呢就係、是简单来讲就是全体延任，就是说现在做了4年那一班立法会议员呢，就大家再坐一会了，坐多一年，那么继续做埋他，那么这一年呢都是会继续有立法会，然后继续做立法会应该做的事。好了，那么现在的波呢就在民主派的身上了。那么因为大家都听过之前民主派呢一路都认为呢，就是这个安排呢是于理不合啦，因为呢基本法是讲了啦，第69条就话每届任期是4年噶嘛，咁而家人大常委嘅决定咧，基本上咧就系同基本法系相违背嘅，咁而且咧亦都冇话系做几耐添，即系最少1年咁讲，咁而且咧就系而家虽然相违背，咁但系咧人大常委咧基本上又唔需要释法啦，又唔需要修改法例啦，就直接话呢一届咧就做多一年啦。咁对于泛民嚟讲咧，就认为咧呢一个决定本身咧都系非常之值得质疑嘅。咁既然呢、這个问题存在嘅话，咁系咪俾你做你就做咧？咁嗱，咁呢个就系泛民内部咧，即系而家咧就喺度倾紧嘅话题啦。嗱，另一方面咧就系一啲抗争派嘅 區議員啦，同埋一啲抗爭派嘅人士就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聲明啦，就係、是、希望民主派即係話而家做緊議員嗰一班嘅民主派嘅議員咧，要唔好參與呢一個所謂嘅臨時立法會啦，佢哋稱之為嘅臨時立法會，同埋個原因咧就係由於呢個所謂嘅臨時立法會啦，即係抗爭派人士口中嘅臨時立法會係不合法嘅，呢個組成咧係好有問題嘅，唔應該俾呢個立法會有任何正當性嘅。咁當然啦，佢哋亦都認為就算有泛民喺呢個未來一年嘅立法會裏邊咧，其實雖然話可以有一啲投票嘅時候可以反對，或者係有所謂嘅三分之一嘅關鍵否決權，咁但係實際上個用途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因為咧基本上建制派咧已經係佔咗42位啦，70人裏面佔咗42個啦，咁而且喺兩個範疇，即係包括功能組別同埋直選咧，都已經係過咗半數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政府要推啲乜嘢法案咧，基本上咧都可以喺立法會度通過噶啦。所以咧，根據抗爭派嘅講法咧，就係無論有冇泛民喺裏邊，都做唔到啲乜嘢噶啦。咁不過咧，有好多嘅資深嘅一啲泛民議員啊，又或者係甚至鄭松泰啊，嗱鄭松泰咧已經係第一個表態咧，就係話佢係會繼續做嘅，佢係會咧係接受呢個延任嘅。咁其中嘅理由咧就係、因為咧呢一班嘅議員咧，其實之前四年前都係喺選民嘅授權之下做議員嘅，所以佢認為咧，呢一班嘅議員咧並唔係話不合法，又或者係冇民意嘅授權，係有民意授權嘅。呢個鄭松泰嘅講法啦。咁另外亦都有唔少嘅泛民嘅聲音都話咧，就係呢個議會咧係唔能夠棄守嘅，最少有一個發聲嘅渠道啦。咁最少喺議會上面咧都可以有啲聲音發出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一啲泛民嘅睇法啦。好啦，咁大家又點睇咧？即係話泛民喺而家呢個即係個波咧就喺個佢哋嘅長度啦。咁究竟佢哋係咪應該接受延任咧？又係咪話齊上齊落咧？係做就一齊做，係唔做就一齊都唔好做咧？咁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8月13号，一名男子在九龙塘跑步时被小型旅游巴撞倒，送院后不治。警方说初步调查相信小巴当时没有冲灯，但有机会超速。西九龙交通特别调查第一队高级督察陈朝雄， 上次的时速限制是每小时50公里的，那我们初步估计有机会超速，但详细超速多少呢，我们稍后都会跟这个政府化验所去作出这个仔细的科学计算方法的。 机管局指星期六开始恢复内地经香港转机服务，至于前往内地的转机或者过境服务仍然暂停。医管局员工阵线批评做法为在机场工作人士带来健康风险。主席余慧明， 他虽然不会离开机场，但是机场人员翻工的同事他都是会接触到相关的人士，而新闻局亦都没有指出他们说要出示一些健康证明，亦都不会说他来到香港是会进行检疫的，所以其实他们都是会有机会带了一些病毒的源头来到香港。 四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严厉谴责美国单方面对香港货品产地来源标签的新规定，形容做法指白为黑，不负责任。 在进一步获得的资料里面，我们都看过，就是美国的各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在这个标签以外，暂时来讲并没有新加任何的其他的措施，即是暂时来讲我们看不到有一个即时的措施是会透过这个改变标签而是对香港制造出口的产品是实施那个关税。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5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呢个钟头咧，我哋同大家倾下嘅就系、是究竟咧吓民主派应唔应该接受延任咧？四年嘅任期虽然过咗，而家人大常委话 俾佢哋做多一年，吓出年先至系真正嘅选举的话，咁呢一年系咪应该接受延任咧？嗱，咁喺民主派或者系抗争派之间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电话里边咧就有周嘉诚啊，周嘉诚你好。 系你好啊， 系周嘉诚曾经参选过立法会新界东选区啦，咁喺初选之中系出线嘅。嗱，咁周嘉诚，你哋都会觉得系民主派系唔应该参加呢一个即系延任，唔应该继续做议员啦，系嘛？点解咁睇咧？ 我以翻我自己角度啦，而唔系我哋啊。我系希望各位民主派议员系一齐杯葛呢个立法会。我谂最主要嗰核心原因系因为。佢缺乏一個民意授權嘅過程，佢冇經過一個選舉而產生。呢個林立會係僭建出嚟，而今日係林鄭都講得好清楚，係提請人大啦，即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就係人大去延任多一年。咁換句話說，其實當中嗰個權力唔係嚟自於人民，而係嚟自於中共。 鄭松泰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呢班議員咧都喺四年前民意授權之下做咗議員㗎，都算有民意授權。點睇呢個講法？ 咁如果系啦，我哋写到明嗰、那个选举系只能够四年嘅话，咁系咪换句话说，未来嘅选举都净系我哋可以睇到一届就可以搞掂？咁我哋选举亦都唔需要搞好多届啦。咁嚟紧美国总统大选亦都唔需要进行啦。咁原本上一届都已经有民意授权，咁我觉得呢一个讲法系唔准确嘅。 咁但系你会觉得呢、這个嚟紧嗰一年嘅立法会系一个不合法啦？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又会讲啦，即系不合法都可以参加噶，因为点都有把声音喺里边，点睇？ 我谂不合法，今次嗰个系好严重嘅核心问题。咁以前我哋都有讲到咧，嗰、那个立法会都系不义嘅，因为有 DQ 会出现，用行政手段去干预一个选举。但系民意授权系好严重噶嘛。咁呢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希望民主派人士可以解答到、就是，就系点解呢一个问题系值得被忽视？点解呢一个林立会当中不义嘅成分？是可以放棄去抵抗咯， 系啦。咁你剛才講到，即係今次嘅立法會裏邊有一啲參選人係被取消資格啦。咁嗱，我引用翻中大正係嘅蔡子強咧，佢就覺得即係其實有 DQ 啊，當然唔完美啦。咁但係譬如話你準備參加嘅新界東選區，你都民主派初選咗啦。咁其實啱啱都有好多人被 DQ 啦。咁你都會繼續參選啦。如果個選舉係繼續嘅話，係咪？咁唔係話有人 DQ 咗就覺得以後都唔參選㗎，係咪啊？ 唔係，絕對唔係呢樣嘢，因為個核心問題係因為係欠缺一個民意授權過程啊嘛。你啱啱講係 DQ 冇錯，佢係不義，但係以往即使個制度都有問題，可能有功能組別嘅存在，比例代表制去確保一定數目嘅親中派可以著到呢個議會，但係以往尚且可以用一個選票去彰顯一個意志，今次係一張票都冇啊嘛，係啦，咁所以就呢一個問題係比起以前所有不公義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咯。 咁喺即亦都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如果呢班議員去唔做啦，佢最少喺個議會裏面咧，雖然啲票最後投票都係輸噶啦。咩嘢都系输噶啦，咁但系最少有把声音啊！如果唔做嘅话，连嗰把声音都冇啦，就变咗成个未来一年嘅立法会就系一言堂噶咯。 系，我谂今日呢一种反对声音啦，我哋面对紧成个香港系体制嘅崩坏。我哋今日反对声音唔系净系局限于议会入面，我哋其他方向都可以有好大嘅反对声音。而啱啱所讲嘅，我谂用四个字讲，佢哋一直都系讲紧寸土必争。咁我谂系唔系即系现有嘅立法会议员？政治領袖是要向公眾交代一下，向我們交代一下，將來手握非來自人民權力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即是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交代這件事，不是這一兩天去發生的嘛，而是 交代什麼？你 這麼值得做 交代什麼？ 就是他們那種寸土必爭在以往四年我們看到，那到底這一年他們所說的寸土必爭有冇改變到呢？即係會唔會有啲實質嘅改變？點樣守住每個關口？點解今日呢一個林立會僭建出嚟嘅議會係值得去放棄？即係我希望大家係可以力陳到議會抗爭帶嚟嘅益處，係可以彌補到呢個僭建議會當中帶嚟對香港嘅破壞性咯。我諗呢個係好想攞到嘅答案咯。 咁但系如果嗱，佢哋全部都唔做啦，全部都唔再支持你口中所讲嘅，即系呢个不合法嘅一个议会嘅时候，咁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实 我谂我哋之前都有倾过，就系我哋要探讨一个身体制嘅可能性。我讲嘅呢样嘢系，即使佢哋杯葛与否都好，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啦。但系今日我未必睇到民主派议员系有当中嘅诚意。我就杯葛，我哋可以去探索。咁我当我退一万步，就系佢哋延任全体议员去决定交俾个立法会。咁又会唔会一齐探索咧？会唔会筹咗啲新嘅平台咧？咁我哋有好多可能性，例如又系会唔会有一个另一种模式嘅议会？一个议政平台。咁我想强调一样嘢，就系我今朝喺另一个台我都系咁讲。假如我哋唔行去网球场嘅话，甚至我哋连行去网球场嘅勇气都冇嘅时候，我哋又点样推动到一啲历史嘅发展呢？ 有啲人咁讲啦，网球场呢就好多人都系行去嘅。咁佢哋而家霸咗个足球场㗎嘛，咁横掂都可以入去个足球场度即系做啲嘢，或者做唔到啲嘢都好啦，都有把声音嘅话，咁大家可以又行去网球场，又留返喺个足球场度都得㗎。 咁我哋就系讲嗰样嘢，就系到底呢个原则系咪咁重要？我哋一路都拗緊呢样嘢，就系大家睇呢一种中共对香港进一步赤化个严重性，系咪可以用议会抗争去弥补到嘅？系呢个其一。其二就系，首先佢 DQ 咗四位嘅立法会议员，然后再委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觉得感到非常之侮辱。我觉得香港人系被严重冒犯紧咯。咁喺呢一个位嘅时候，你啱啱都即使系提到啦，入到议会抗争，都可能有好多掣肘，甚至議案亦都係會通過，好似國安法咁樣，我都睇到國安法係點樣喺同一個情況底下已經通過。咁我哋都知道其他嘅惡法係好大機會程度去通過嘅時候，我希望我哋通過得都可以喺活躍香港人嘅尊嚴底下。 咁仲有一啲嘢嘅就係譬如話跟住嗰年呢，咁政府或者係建制派呢都一路喺度即系放紧风啦，就话希望可以设立境外投票啦。咁呢样嘢应该就要过立法会噶。咁所以如果喺呢件事上面冇晒一啲反对党嘅声音嘅话咧，咁其实呢件事就可以好容易过晒噶咯。虽然喺度都系控制唔到噶啦，咁但系你可能都起码有多啲嘅声音去显示到件事系几咁唔合理，或者系有一啲好啲嘅反对嘅意见俾佢哋听到嘛，都唔系话冇用噶。点睇咧？ 咁我哋睇返就係、是、到底佢哋喺入面，你啱啱都承認咗，就係、是、都可能會通過。咁到底我喺入面個議會入面，可能有一啲民主派議員去抵抗，然後去抬走，然後通過啊？定係我哋由頭到尾，我哋都係視呢一個議會係欠缺民意授權，然後去通過呢？其實我當中帶嚟嘅聲音都可以係存在嘅，甚至我今日決定共同去杯葛呢個議會，然後繼續通過，可能我當中帶嚟嘅反對聲音可能更加強大都未定，而係大家 譬如嗱，有啲議會外嘅反對聲音咪繼續反對咯，議會內又有反對聲音，咁你可能話爭取國際關注，咁可能大家都會關注㗎。 我哋確實係籌組咗一個新嘅平台，因為我哋知道原本呢一個平台係不宜，我哋決定杯葛，然後我哋有另一個平台，其實當中都係可能包括住現有立法議員嘅聲音，其實都係存在。咁到底係咪真係局限於金鐘呢一個大樓入面先係叫做一種反對聲音呢？係咪喺入面去發聲先能夠去引起到一個國際嘅動盪呢？呢一點我係唔太認同㗎囉。而係個問題就係今日個體制係非常之崩壞，我哋要跳出一個心理關口，我哋係時候要探索更加多嘅可能性囉。 我始终有少少唔明嗱，有人跳出咗呢个体制，有人喺个体制里边继续争，咁有乜嘢冲突咧？ 嗱，我都系咁讲，而系佢哋作为立法会议员，首先佢哋要交代翻、历陈翻，点解当中佢哋觉得议会抗争系可以弥补到当中嘅破坏性啦？第二就系、是、我啱啱都退一万步，即使杯葛与否，即系佢哋决定去延任，都希望大家系可以探索到。即系我而家个感觉就系、是、佢哋觉得好啦，坊间有一种声音，好啦，你哋俾一个计划我、，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 点样 ？step three 谈唔到，然后点样去引申第四步、第五步？好啦， 我要一个完美嘅抗争蓝图。假如我喺坊间攞唔到嘅话，咁我就会入去呢一个立法会。即系今日佢哋嗰个态度，佢个取态就系大概系咁样。呢样嘢我就系希望可以处理得更加清晰咯。 嗯，好，明白，唔该晒你，唔该周嘉诚， 麻烦晒。 周嘉诚是曾经参选过立法会的新界东选区啦，咁参加过初选啦，咁佢喺民主派初选是出线嘅，咁不过咧而家由于选举就冇咗啦，最少都系一年之后先至会做嘅时候啦，咁究竟即系而家讨论嘅问题就系现任之中啊，咁喺之前嘅一班嘅做咗四年嘅立法会嘅民主派或者系泛民嘅议员咧，咁究竟系应唔应该继续做落去咧？嗱，而家咧好多嘅民主派嘅議員咧都話咧，佢哋係大家係商討緊啦，同埋係聽緊不同市民嘅意見。咁佢哋咧就最終究竟即係會點樣做咧？係咪會一齊延任咧？定係話唔做咧？咁呢個咧佢哋係未有決定嘅。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5宗属于本地个案，4宗是属于输入个案，包括2名非籍外佣、1名印度来港人士和1名机师。那名機師由埃塞俄比亞來港，潛伏期曾經去過巴西和非洲。新增的65宗本地個案，有大約一半33宗源頭不明，其餘32宗和早前個案有關，當中27宗和家居傳播或者聚餐有關。警方日前搜查一传媒总部大楼，带走多箱证物。苹果日报今日分6份入品状，日本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裁定该些文件涉及新闻材料，并且受到法律专业保密权保障，并且向9名原告归还任何受到保密权保障的资料、警方在搜令范围外取得的资料以及任何新闻材料。9名原告人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行政总监王伟强、动画总经理吴达光、一传媒有限公司、苹果日报慈善基金、苹果日报有限公司、一传媒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就是警务处处长。根據司法機構網站顯示，6宗案件現時未有聆訊排期。美國要求下個月25日起，所有香港製造並且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必須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和本地主要商會舉行會議討論。邱騰華在會後表示，美國的做法是自以為是，指白為黑，同事實不符，不符合世貿組織以及國際間有關產地來源的規例。特區政府表示嚴厲譴責和強烈反對美國單方面作出的野蠻做法，不單止無視事實，亦都為市場造成混淆。不過他說暫時看不到美國有關部門是希望透過新措施以對香港製造的產品新加其他措施，或者在進口程序和資料上有改變，亦都暫時看不到有即時措施向香港製造的產品實施關稅。特區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研究和考慮採取不同行動維護自身利益，包括透過世貿現有架構採取行動。香港電台早前播放特別直播節目2020立法會選舉延後之戰之後，無法在港台網頁重溫。 港台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节目播出之后，由于有消息指节目其中一名受访者因为涉及触犯国安法被警方通缉，因此暂时安排节目下架。有关做法属于管理层编辑决定，港区国安法属于新法例，适宜谨慎处理。涉及的受访者是罗冠聪，有关节目一度可以在港台网页重温，其后被下架。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关注，在警方未有公开确认通缉消息是否属实之前，管方已经决定将有关节目下架，质疑做法是做多了，批评等同剥夺有关人士的政治权利，和普通法精神相违背，忧虑日后只是会越来越多人不能够上镜接受访问，担心此举收窄新闻编采空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塘的高超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去三家村方向近住高长苑高飞角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计辉流落平石、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皮肤科专科医生陈厚毅医生， 好多人咧戴口罩咧，可能即系多汗，出去尤其是有啲要做嘢啊，连个嘴周围都湿咗。如果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多啲留意翻洗面，做埋一次认真洗面啦。我亦都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咧，中间可能换一换个口罩，咁都会比较舒服啲，同埋减低咧有呢个出汗啦，同埋暗疮嘅机会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好啦，新闻之后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就系而家人大常委就已经决定咗啦啊！香港的立法会虽然未来一年呢都冇选举㗎啦，咁嗰一年咁点呢，之前嗰四年嘅嗰个任期就完咗啦，咁人大常委就决定啦，嗰啲议员就继续履行议员嘅职责做多一年啦，咁即係所谓嘅全体延任。咁而家嘅讲法呢就係冇其他条件嘅，根据即係暂时听到嘅各方面嘅风声，包括特区政府嘅讲法呢，就唔会话要求啲议员再宣誓呀或者有其他条件啦，亦都意味住呢，咁之前喺参选嘅时候呢被 DQ 嘅四位延任嘅议员啦， 仲可以繼續坐多一年嘅。咁而家個問題就喺佢哋身上啦，就係咁啊呢一班嘅民主派嘅議員咧，會唔會接受延任咧？啊，咁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電話裏邊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黃女士係請講。 你好， 系 我就咁睇嘅，因为咧人大决定系咪真系坐一年咧？佢对疫情都冇信心， 嗯， 系咪？佢话即系佢对疫情都冇信心啊嘛，即系话你睇到佢决定噶啦呢个样嘢 系咪？不少于一年啊，现任吓， 连啊嘛，直至到新第七届产生为止嘛，系嘛？咁即佢都对疫情冇信心啦。咁你谂下啦，今届现届嘅政府咁样处理疫情，除非你即系愿意俾专家去即刻接手嗰个处理疫情嘅事嘅啫。咁我就冇乜信心嘅呢。第一点，第二点咧，你哋今日头先啱啱访问嗰个周生同埋琴日嗰姓梁嗰个啦，佢哋都系所谓系抗争派。嗱，我自己就冇分论咩抗争派同唔抗争派，我自己就比较我都系支持民主派嘅人嚟嘅吓。无论系政治素人好，资深也好，我同你嘅观点嘅，四年前我支持你入去，但系基本法四年你嘅任期系完噶啦。OK。你而家唔代表四年之後我再支持嗱，我睇佢哋個初選我都好愕然，佢本身議員係好資深嘅，但係佢唔及嗰啲新嗰啲人， 係 楊岳橋資深嘅，係咪啊？呢個 明白，即係你嘅意思係你都覺得佢哋唔應該做啊？係嘛？ 但係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我覺得點解嗰個初選佢哋個得票會咁低啊？咁變咗我覺得即係我想反映一點就話咧，真係嘅，我係唔係好同意啊咩嗰個鄭松泰嘅睇法，即係話就係而家都係有民意嘅就別唔代表，因為你四年嘅任期， 明白？ 根據啲啊係完咗噶啦，係完咗。咁我覺得咧，即係同埋咧，即係不如退全部退曬落嚟，靜觀其變。 全部退曬，即係民主派全部唔好做係嘛？ 是我贊成他們全部退下來，但是 DQ 那四位呢，我覺得不代表，如果明年再即真的個疫情 OK 啦，即9月5日再選，我又不覺得他們不可以再參選。 嗯，好， 是嗎？ 明白。 我不覺得需要再參選，我覺得即是我同意，即是他們最好全退咗落嚟，静观其变。 好，多谢黄女士嘅意见啦。黄女士嘅电话有少少窒下窒下咁啊，咁啊，当然啦，一年之后发生乜嘢事都唔知嘅，即系 DQ 咗嘅议员有冇得再参选唔知啦，甚至即系根据而家嘅一啲用语，你见到人大常委嘅用语，你都唔知一年之后有冇得选噶。好，电话里边仲有冯先生，冯生你好，系请讲。 你好， 系 我就之前系选呢个郑松泰嘅，即系我系佢选民嚟嘅，但我而家就唔贊成佢入去，除咗頭先嗰個女士講嗰幾點我係贊同之外咧，仲有一點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就係話，其實而家就係親中嘅團體就鐵個局，等你鄭松泰或者一啲想入翻去立法局嘅議員咧，就係、是、主動破壞基本法。 嗯，點破壞啊？ 點 嚇？ 即係話你係四年一屆啫嘛， 嚇、 啊，係咪？如果你再入去做，又冇我哋授權，又冇我哋選民再授權你入去，只係中央授權你入去，咁你咪做咗一個臨時立法會嘅議員咯。咁以後你就有好大嘅把柄俾呢啲中國嘅或者親中嘅人士咧，去唱你呢班咁嘅入咗去呢個臨時立法會嘅議員咯。係嘛？如果呢點佢都睇唔到嘅，佢冇資格代表我哋呢班以前選過佢嘅選民、 啊、有啲擔心，有啲民主派嘅議員擔心咧，就係話如果佢唔做嘅話，反而會俾人唱喎。嗱，即係而家中央啊俾你做，你就唔做，咁即係唔聽話啦。下次都分分鐘 DQ 埋你啊！真係阿毛孟靜係有咁嘅意思喎、 如果佢咁樣講嘅時候，佢就冇睇到個大局，就係話大家去計數啦。你入到去個議會，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咧？係咪啊？人哋70票、40幾票已經係佢哋多咗嘅人出嚟啦，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如果你可以，你想唱佢嘅，你可以喺个议会出面唱佢噶嘛？ 嗱、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咁，你可以喺议会里边又唱，议会出边又唱啊嘛，咪唱多啲咯。 你喺议会里边唱，得到啲乜嘢咧？我想问，系咪啊？绑手绑脚，反而你出嚟议会唱咧，仲自由，系咪？高谈阔论都得。咁所以，我作为佢嘅选民咧， 佢有冇问过我哋呢个意见咧？佢冇，郑容泰冇，呢个已经系佢已经做得唔啱啦，系咪？如果佢想入去嘅，你咪再问翻我哋呢班授权佢嘅人，你可唔可以著佢？应该系咁做啊嘛。 嗯，明白。好多谢冯生的意见啦。咁啊，大家听紧嘅朋友又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1。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岑子杰啊，岑子杰你好， 你好， 系嗱，岑子杰就参选立法会九龙西选区嘅，咁喺初选即系民主派嘅初选里边系出咗线嘅，不过而家冇得选啦。咁嗱，岑子杰你又点睇咧？即系话原先做咗四年嗰班民主派嘅议员系咪应该继续做多年呢？ 好，首先我会咁讲啦，其实决定做定系唔做嗰一年呢，最受影响嘅就系2016年当选嘅嗰班议员。 嗯。 因为你其实睇返呢，就系我哋呢一个立法会，我哋成日都系话佢系有功能组别，其实喺个原则上面佢就唔系一个民主嘅议会啦。 嗯。 但系我哋有好多嘅议员就系透过选民揀出嚟，有民意嘅授权进入去，佢哋仍然系有一个权力获得嘅正当性。依家你话系人大做一个决定，佢哋就延任一年以上啊，可能即系最少一年啊。咁其实佢连嗰个民意授权嘅正当性咧，都被人大嘅决定咧系即系污染咗。所以入去做呢一个议员咧，唔单止系一个好沉重嘅压力，而且系一个即系有辱无荣嘅一个身份。所以我觉得佢哋系最受影响嘅。咁如果我纯粹去讲话，即系。所以我好尊重他们自己有一些看法，就是这个屈辱不是个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如果我纯粹去从一个就是这件事以前论述去讲，就是如果用原则性地我们应不应该留任这个就是临时立法会里面呢，讲原则，其实我们的原则其实是如果我们是应该有功能组别的立法会，我们就不应该参加了，是不是？ 嗯， 即系因为佢原则性佢就唔系一个民主嘅立法会，其实 DQ 四我哋就应该总辞啦。 嗯， 其实唔单止系立法会，黄之锋佢喺区议会选举里边，佢系被 DQ 嘅。咁其实我哋成个区议会选举都唔公平 嘅。即系你意思就系，如果你净系讲原则嘅话，一早已经全部杯葛啦。 冇错，其实系好多嘢，我哋一早就已经要杯葛咗好耐，所以我哋更加去睇嘅一样嘢就系总辞咗同冇总辞。对于整个运动的发展，其实哪个更加有好处？ 嗯， 毫无疑问的，即是建制派一定会取笑我们，一定会揶揄我们，拿完便宜又卖乖的了，如果不是他都不是建制派了，是不是？就算无视他都会生非啦，即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会更加去讲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了议会的反对派的声音，我们的运动会是怎样？毫无疑问地，我哋2016年嗰届嘅议会里面呢，其实我哋已经冇咗嗰个关键嘅否决权。即係喺逃犯条例你会见到，即係争啲过。但係亦都系议会嘅议员倾尽全力去引动到成个香港关注，以至全个世界关注。议会唔系唯一嘅重点，但係佢系不可缺少嘅重点。 嗯，即系你，我谂大家都记得就系即系六月嘅，即系旧年六月嘅时候嘅大规模嘅示威之前咧，其实喺议会上面都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啦。即系喺议会里边嘅肢体冲突都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即系我听到你嘅意思系咪话未来一年民主派留喺议会里边，其实都仲有啲嘢可以做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已经要做嘅都做晒啦，要立法国安法都唔使经立法会啦，仲入去做乜咧？ 即系我咁讲啦，即系举一个例子。即系政府话要修订啦，就系未来嘅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咧，大湾区可以投票。 嗯， 咁如果议会里边系冇我哋民主派嘅人喺度，边个代表香港人嘅声音呢？嗱，你话可以街头代表嘅，咁我哋净系用翻过去一个月嘅事件去讲啦。我哋 DQ 咗12个初选嘅得胜者啦，即系民主派嘅参选人啦，被 DQ 啦，成个选举延后啦。之后国安法拉人拉埋黎智英、周庭啦，即系仲有一啲嘅学生动员嘅人被拉。其实呢啲嘅事件系喺即系如果系上年嘅时候，我哋应该有好大型嘅社会嘅群众动员嘅，系咪？ 嗯， 社会嘅反应好大嘅。但系喺个疫情限聚令底下咧，我哋嘅市民嘅声音系好难反映到出嚟。咁即系肥佬礼俾人拉，咁系一个例外啦，可以透过股价上升到大家对苹果嘅支持。但是我哋市民点样去表达就变得好困难。如果我哋嘅议会里面系有议员喺度，佢起码系有一班即系有身份嘅人去代表住香港人嘅声音。 嗱，如果我哋已經總辭咗，總辭嘅時候，我諗國際有一個關注，大力譴責完呢一個即係政府啦。咁如果佢真係推大灣區投票嘅時候，其實我哋點樣去再發聲？調翻轉，如果我哋嘅議員真係喺政府推大灣區投票，我哋喺議會裏面做到抗爭嘅話，我哋先至可以持續不斷地令到香港人嘅意願喺全世界都睇得到。 嗯，即係你意思叫我就咁聽嘅就係你覺得即係翻入去做埋呢一年咧，整體嚟講對運動嘅影響係會有正面嘅效果，係咪咁嘅意思？ 我會覺得係冇咗民主派嘅議員喺裏面，佢會壞咗。但是有在里面他未必会好了，但是起码不会没有，即是不会没有民主派议员在里面那么差。 那你觉得现在即民主派就很多现在议员呢就是都在想紧啦、啊、那 你都会觉得你如果给意见他们的话都觉得应该继续全体延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会寄望他们真的接下这个苦杯，硬住头皮去顶呢一个责任重大有辱无荣嘅岗位，最少顶多一年。但系我知道呢一年对于佢哋嚟讲系无尽嘅委屈，唔单止喺个票数上边俾人揿住嚟打，连佢入去个议会里边嘅正当性都被剥夺埋。所以我觉得系我好理解佢哋喺做呢一个决定嘅时候嗰一种痛苦。但是我希望他们真的为香港忍辱负重。 明白。好，唔该晒岑子杰。唔该晒。岑子杰是曾经参选了立法会九龙西选区民主派初选出线的。咁他刚才所讲就是接下苦杯。好啦，咁大家听紧的朋友点睇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识食还好识食，或者你真识食，咁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我哋常见如果英文会用到一个字，同饮饮食食文化有关嘅咧。好多英文生字咧都会系法文嘅，咁而识食者咧都唔例外。Connoisseur 我哋讲 connoisseur，c o n n o i s s e u r，OK，c o n n o i s s e u r。咁你见到串法咧都系唔似英文嘅嘢，个法文字嚟嘅。咁啊，当然萧叔讲嘅发音咧就系英文嘅发音 ，connoisseur。你可以当个两个重音，第一个重音 con， 第二个重音是 sir， 做 connoisseur， 就是一个非常识食嘅人。OK， 我哋例句话 ，he's quite a connoisseur， 呢个人咧真系几识食噶 ，he's quite a connoisseur。或者我哋系话，你呢个人咧都好识食下。You can say you're quite a connoisseur， aren't you？ You're quite a connoisseur， aren't you？ 你亦都可以话。一个人是一个 connoisseur in something， 就是他是一个某一个界别的东西，某一类的东西是特别有研究和特别懂得享受的。譬如我 connoisseur in wine， or connoisseur in food， 或者 connoisseur in 炸烧鹅 for example。 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又系听下听众大家意见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谭先生，谭生你好啊，谭生 你好啊，系。咁我系支持总辞嘅，包括郑松泰都应该一齐唔好再延任啦。其实因为我一路呢一两年咧，我都经常睇立法会啲直播。其实如果再系嚟多一年，又系咁样去开一啲咁嘅立法会，搞一轮，坐一轮，但系跟住俾人哋赶晒出去。跟住过议案，其实冇意思嘅。咁同埋而家喺卑鄙有 DQ 呢样嘢，同埋好似嗰四个咁，佢鍾意就话 DQ 你，跟住然之后又话你又可以继续做， 即係呢啲完全係本末倒置曬成個立法會啦，係咪先？咁、 嗯、 我覺得就唔好再同佢玩呢個遊戲，因為呢個遊戲係完全係佢哋控制手上。我要你呢一年咧，仲要好乖，你嗰啲民主派議員咧要乖乖地。如果唔係咧，嗱出年咧你就冇得玩㗎啦，我又 DQ 你。 嗱，剛才我諗都有啲意見就係話，如果你唔玩呢個遊戲，咁、那個問題喺仲可以玩咩遊戲呢？譬如你上街咁，而家有疫情啦，嚇兩個人啦，只可以出街，咁都冇乜其他戲好玩喎。 咁咪將個戰線搬去第二度咯，即係好似而家，即係可能唔方便講啦，即係有啲譬如十一個咁嗰啲，即係你喺議會裏面真係冇用喎，你做唔到任何嘢。咁可能你話喂，可能有啲錢啦，即係有啲議員有啲薪金啦，即係咁。我希望就話，就算喺任何情況之下，最後嘅結果都係民主派都要留任啦，有共識留任都好啦，佢哋都要攞一部分薪金咧，有共識攞出嚟咧，係支持翻喺議會外面嘅一啲人士。 好多謝譚生嘅意見。電話裏邊仲有劉先生，劉生你好，劉生 你好啊， 係。 系，我又贊成啊！頭先阿陳子傑先生所講嘅嘢嘅， 嗯， 即係我覺得咧，有啲嘢咧係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忍辱負重。記住，今天係人大話係俾曬所有嘅上一屆嘅議員入翻去做嘢嘅，唔係民主派，唔係你香港特區政府邀請嘅，係咪啊？雖然係你話覺得咁樣好似係冇民意授權呢樣嘢。记住一样嘢，人大系代表中国所有咁多人民，系邀请翻呢班议员翻嚟做事啊嘛。尤其是如果你建制派觉得系好侮辱呢班民主派嘅，我觉得系好凄凉嘅。喂，而家系人大决定啊嘛，唔系我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啊嘛，唔系你建制派决定啊嘛，系咪先？如果你觉得，错嘅呢班民主派唔应该翻入去议会做事嘅，应该同人大讲，系咪啊？但今天决定嘅就系人大，系代表晒咁多人民觉得你呢班民主派之前所做嘅嘢错与好，都系俾呢班人做事先。 明白。 啱啊。咁我觉得头先陈主席讲得好啱，忍辱负重咯。 好， 系咪啊？ 忍辱负重。 听我完成大，我虽然话完成唔系好大嘅嘢，而系话佢可以发声，代表我哋香港市民。喺呢段时间，我哋根本唔可以发声，系咪啊？一讲错一句说话，即系唔知个后果、个结果会系点啊嘛？系咪？咁佢系身为议员，佢就系会识讲嘢，系咪先？ 同埋喺议会里边咧，分分钟即系应该都有特权嘅，仲系吓 如 吓。咁所以讲嘢可以大胆啲嘅， 唔系咁特权一个问题，而佢系身为一个议员，今天系人大系俾佢哋翻嚟做，系咪啊？人大俾佢噶嘛， 系啦，所以 系香港市民俾佢，唔系香港特区，我就林郑女士俾噶嘛。 所以要怪就 呢班议员所讲嘅嘢，唔好话讲怪与唔怪先。咁起码佢讲嘅嘢出嚟啱唔啱，人大会知道，系咪先？如果入呢一年内呢一班民主派议员所做嘅嘢不堪嘅话，咁人大系咪自己打自己嘴巴咯？ 好，多谢刘生嘅意见，我哋听埋曾先生嘅电话。曾生你好，曾生 你好， 系请讲。 咁咧，我哋赞成佢民主派都留任嘅，因为点解咧？呢个系游戏规则，当然系你话四年一任已经系所谓即系 over 咗犯规，但系啲唔系犯规，呢啲游戏规则。冇人大常委呢啲系最大嘅机构，最高嘅机构。任何國家都修訂嘅憲法噶啦，香港憲法係由真係由佢修訂嘅喎，冇辦法嘅喎。你遊戲規則係咁樣，你跟住遊戲規則玩，佢玩得唔啱，咪 ban 嘅咯。你有人喺度講嘢，總好過冇人喺度講嘢。佢走出嚟咪爭，即係講難聽啲，咪即係仲不堪，仲更加不堪。佢留喺度係咪都有幾有啲嘢有人發下炮？ 係。明白，好多谢曾生嘅意见啦。咁啊，其实喺呢个讨论里边咧，好多时都会出现一个字叫做临时立法会。咁有好多人会话，九七年过渡嗰阵时都临时立法会啦。嗰阵时泛民咧就系、是、全部系集体杯葛嘅咁。咁但系其实如果要比较翻嘅话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喺九七年嗰个临时立法会咧就系、是、一个另起炉灶嘅。咁即系话咧，九五年选出嚟嗰个立法会咧系不能过渡啦，集体即系全体解散啦。咁而九七年嗰、那个 立法会临时立法会嗰阵时嘅组成方法咧，就系由嗰阵时嘅推选委员会去选出嚟嘅，即系话咧系由嗰阵时去选行政长官嗰个推选委员会去拣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就系建制派控制晒嘅，因为嗰个系多议席多票制啦。咁所以咧。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即是其实揀出来的临时立法会呢，亦都是由建制派操控住那个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呢，当时的民主派呢就是集体杯葛的。咁啦，所以呢那个情况呢就同而家未来的一年那个延任一年呢就有点不同啦。好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坏车报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扫管窟。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龙尾在扫管窟，都影响到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23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港金报17,82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8，啱啱转咗1928.91美元，卖出1930.41美元。港汇指数105.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岗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呢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一带车多，沿住林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嘅车辆呢暂时是不能够转入去荃锦公路㗎。咁就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岗村有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林锦公路同埋锦田公路嘅车辆暂时不能够转入去荃锦公路，经过嘅朋友请留意返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将军澳道近观塘游泳池。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咁由于较早前咧近住新墟街市段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拖滞咗，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介乎新墟至到小榄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嘅。而后些少咧，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段亦都系车多，龙尾丁九桥。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丰道南岛中学去黄竹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屿干线迪士尼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陳澤銘。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系陈泽铭，你好啊！ 你好啊，嘉伦。 系啊，第一次喺星期四同你拍档。 系啊，多多合作。 咁、我哋呢半个钟啦，大半个钟啦，我谂都要倾翻下我哋嘅疫情啦。嗱、今日咧又系69宗，即系60几宗嘅数字。咁见到就系比起个多礼拜之前100几宗啊，接近104宗、105宗。嗰、那個數字咧就回落咗啲，咁但係正如即係政府所講嘅，就係嗰個回落嘅幅度都係幾慢嘅。咁而家咧近日嚟咧就開始越嚟越多聽到啦，好多嘅政黨都話要推行健康碼。嗱咁啊，咩叫健康碼咧？其實好含糊嘅，究竟當中係乜嘢意思咧？咁而家嗱，根據不同嘅政黨，主要係建制派嘅政黨主催嘅，就係、是、都有啲元素啦，就係有啲檢測嘅元素啦。你檢測咗就有個碼，咁就話俾人知你係檢測咗冇事嘅，陰性嘅。咁然之後咧，有啲講法咧就係、是、可以去一啲堂食啦，夜晚去堂食啦。如果你檢測咗，又或者係甚至有一啲嘅講法係。你要檢測咗先至可以搭車添，咁嗱，好多人有唔同嘅講法嘅，咁而家就喺度都吹得幾行嘅喎嚇。 我就喺國內都有啲朋友啦，就因為國內其實喺二月，據我所知啦嚇，2月、3月開始咧已經推咗呢一隻所謂嘅健康碼嘅。而國內咧亦都唔同嘅省份咧嘅健康碼嗰個設計咧都有唔同嘅、不過歐嘉倫講嗰個原則係差唔多嘅，即係話咧佢會有一個網喺手機上面有一個應用程式，那個應用程式咧就可以顯示一個分數嘅。那個分數咧可能係幾十分、70分、80分。如果你經過14日都係好安全嘅，咁佢可能係一個好高嘅分數。高嘅分數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綠燈啦，即係話你去邊度都得。但係如果我突然間有一日咧去咗一個高危嘅地方，咁你可能會減分嘅。即係國內嗰個應用程式嗰個用法咧，已經係非常之先進嘅。咁可以好快做到你減咗分咧。 但係佢係冇檢測噶嘛，佢唔一定有檢測。 係啦，其實係據我所知，每一個省份都唔同嘅做法。咁所以咧就唔統一嘅國內。咁但係佢個。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咧，陣聽下啲嘉賓嘅意見啦。佢就係因為用手機咧，可以好準確 地知道你過去的行蹤去了哪裡、 嗯、 所以就較為準確一些、啊、你譬如有沒有去過一些高危的地區而判斷你的分數是多少的、 嗯、 這方面我覺得香港是做不到的、 嗯、 第一就是私隱問題，就是我們未必希望將我們的行蹤暴露了給所有人知 道、 哦、第二就是那個技術上面做不做到呢， 我就不清楚了，所以有很多問號的，即對於我來說都還是、哦 咁仲有嘅就係、是，即係而家嘅喺香港嘅不同嘅政黨講緊嘅方式咧，都係要有檢測噶嘛。 係， 即係檢測咗之後咧，你陰性咧就可以有好多嘢咧，你就做得啦。 嗯， 咁佢未必一定係要即係一定係要規定你一定要做嘅。咁、 嗯、 但係咧，如果你唔做嘅話，就好多地方可能唔去得啊，有好多嘢咧就冇咗某一種嘅即係行動上嘅優惠啦。 冇錯， 咁嗱呢個亦都係好爭議啦，就係、是。即係點解因為大家知道個檢測咧，係你今日檢測咗冇事，你唔代表聽日冇感染，後日冇感染，甚至你感染咗啦，都可以係檢測咗陰性，因為嗰啲病毒都未可能未發出嚟之類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啲醫學嘅專家、流行病學嘅專家就覺得如果你要檢測嘅話咧，係要好大規模檢測，而且係。可能隔7日、隔14日又要檢測一次，否則嘅話咧，嗰、那個碼係冇意思嘅。咁、 嗯、 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又有好多不同嘅考慮喺度。 即係我亦都有聽到一個講法咧，就反而會令到人有一個 false hope 啊，一個錯誤嘅感覺、嗯嗯。啊，我有個綠色健康碼咧，就好安全㗎啦，做咩都得啦。 係啊，然之後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係啦，咁就反而可能令到個疫情有反彈都唔奇。咁所以其實兩邊嘅意見我都聽到唔少嘅。 嗯，咁同埋就係、是、即就算喺內地都好啦。據我所知有好多嘅省市咧，就唔係話真係同你做咗檢測嘅，因為即係十幾億人，通隔個禮拜、隔兩個禮拜要做一次咩？亦都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嗰一個嘅嗰個健康碼主要嘅用途咧，就係你要穿州過省嘅時候，咁你要出示俾人睇啦，或者係你嚟自一個疫區嘅時候，你亦都要即係隔離省都要睇下你個健康碼，先至可以有行動嘅自由啦。咁但係同樣嘅情況，你擺喺香港係咪去搭巴士又要睇咧，或者係去食肆度堂食都要睇咧？咁嗱，呢個問題又係即係我諗大家可以值得討論一下。 係啊係，咁但係我又可以從商界或者一啲特別係食肆老闆啦，我相信佢哋會歡迎嘅，係咪？即係如果有一個方法係安全嘅方法，可以令到一啲顧客可以繼續光顧佢哋，咁對佢哋嘅業務當然有幫助啦。即係我會睇到喺經濟嗰個角度去睇咧，係值得去考慮嘅。最重点当然是要安全 啦。嗯，各位听紧嘅朋友，包括市民又好，包括长者，又或者系老板吓，食肆嘅老板、商店嘅老板，又点样睇咧？即系点样可以除咗话要大家健康之外，点样可以喺呢个疫情都唔知几时又爆，又爆下一两单，爆下十单八单嘅时候，点样维持个经济运转咧？都系好多人关注嘅问题啦。啊，电话里边咧就有民建联嘅主席李慧琼嘅，李慧琼你好啊。 喂，大家好。 嗱，民建联都提出即系健康码嘅一个谂法啦，你哋嗰一套谂法系点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嚟紧可能需要同病毒都共存一段时间，反反复复。直至到疫苗系面世，直至到疫苗比较普及，咁我哋都真系必须要思考咧，喺呢个新常态底下咧，系我哋要抗疫，健康人命一定系最优先。咁但系喺一个合理嘅稳定情况底下。重啟經濟都是一個大議題，好多的經濟活動已經 是完全 是沒有了，沒有經濟活動其實最後大家都明白都是我們都是捱不住，所以我其實是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就給政府希望去研究的。澳門呢有澳康碼的，也都是是为几地互通的一个基础来的。我掌握澳康码的运作呢，就当他做完一次全民检测之后呢，那他有个系统的。那就当然就要继续追踪啦。如果有一些市民是有同有同一些密切或者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接触，或者确诊者是即係佢係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咁當然佢個健康碼就未必係合適啦，因為佢可能要接受隔離或者要再測試先證明到佢健康。否則嘅話咧，有呢個澳康碼咧，我理解佢可以係可能係獲得係一啲較為放寬嘅 限聚措施嘅，例如啊，即係如果喺香港嘅情況，我隨便舉一個例子睇下係咪合適，即係譬如咁，而家夜晚做唔到堂食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好似奧康瑪呢啲咁嘅系統，做好管理，而我哋個疫症亦都係壓到一個比較合理低嘅水平嘅時候，係咪可以俾翻夜晚恢復堂食咧？咁呢個我知道澳門，大家都見到澳門而家都其實都幾成功，當時佢都係咁做。我睇翻內地咧，亦都有類似咁嘅一套系統嘅。佢哋當然佢同香港情況唔同，佢係去某啲餐廳啊、商場咧都要嘟你嗰個健康碼。咁當然一方面係大家都放心啦，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出事的时候呢亦都是容易追踪的。咁所以我请特区政府去考虑的时候，这些都是澳门啊或者内地已经是 你所知呢，譬如澳门或者内地有乜嘢地方是真是你某啲嘅餐厅你要见你个健康码先至俾你入去食嘢啊咁嘅情况㗎。 内地我知道北京呢是有做过的。佢簡單嚟講，佢覺得有健康碼安全啲啫。咁你有健康碼之後咧，咁你咪嘟咗入餐廳咯，咁樣咯。咁澳門咧就冇咁做嘅。咁但係咧，佢都做咗一個全民檢測之後咧，就係、是、就做一個追蹤咯。即係如果你係繼續係冇成為一個密切嘅接觸者，或者冇同一啲密切接觸者有緊密接觸咧，咁其實你有呢個澳康碼咧，就可以去到一啲公共場所，而呢啲公共場所嘅限聚要求咧，就會稍為放寬咯。 因為據見到嘅，即係好多其他嘅即係省市或者澳門都好，其實嗰個健康碼主要係愛嚟你出入境啊，或者係去其他省市嘅時候咧，要俾人睇嘅，就唔係話你喺度食餐飯都要出示嘅、哦。 兩方面都有㗎、我做過呢方面研究，兩方面都有。當然到最後，我哋梗係希望疫症係穩定到而家澳門都可以同珠海或者內地通翻關，這個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但是正如我剛才說，澳康碼呢它是在澳門裡面真的有一個這樣的系統，而讓到有一些地方是放寬多一些的限制措施的。內地都有的，即兩方面都是發揮作用的。 咁你覺得喺香港呢，就係、是、譬如話呢一個檢測，咁如果係咁做嘅話，係咪真係要全民檢測、強制檢測呢？而且係定時再檢測先得喎。 嗱，呢個第一點呢，就係我亦都了解過澳康碼個運作，佢都唔係定期檢測。最初我都有提出呢個提問嘅，正如我頭先講呢，我理解澳康碼嘅運作呢，佢就係、是先要檢測啦。咁我相信都是自愿性质的，咁就但是当然而家香港的做法呢，我哋昨日都提特区政府的，如果你是自己采样呢，其实那个准确性我担心又会有打折。咁我哋是希望佢可以派人去到区嗰度呢，是帮啲市民去采样，以呢个方式去做呢，咁嗰个准确性就会高啲囉。咁呢澳门嘅做法呢，就係、是、做咗之后呢，咁就正如我剛才讲啦，咁当然澳门人口少啲啦，咁佢疫症亦都控制得真係几好嘅。咁佢呢就总之你呢段时候冇继续同冇任何，即係你澳门本身都冇人入㗎啦嘛，即係如果你未开关前，咁你冇同密切接觸者接觸，咁你理論上你驗咗一次，咁你咪繼續係健康咯。直至到話有新確診個案啦，你或者你係真係你自己去咗啲地方，都可能係有機會中招，咁你咪應該要接受隔離咯。就係、是、咁樣運作嘅。 啊，李慧瓊啊，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咧，你用咗澳門同埋國內兩個地方去做比較啦，兩個地方同香港都真係幾唔同。第一，澳門人口少啦，五十幾萬啦，同埋地方好細啊，咁啊國內更加唔使講啦，咁大人口咁多。咁喺個運作上面，其實係咪個參考價值有幾大呢？即係如果香港用一個所謂類似嘅澳康碼， 我就認為有參考價值喎。嗱，你大家都係同一個中國，其實澳門同內地控制疫情，其實比香港做得好，係咪？呢個特區政府必須要諗。咁而喺做得好嘅時候，點樣喺同疫症共存嘅情況底下，合理地重啟經濟，佢哋都係靠呢樣嘢嘅。咁當然啦，你一定要加返香港元素啦，即係我又唔同意你講，咁你係咪認為或者係咪覺得呢啲都唔值得參考呢？係咪即係我又覺得如果呢啲係澳門同埋內地都係成功嘅經驗嘅時候，我哋點解唔可以攞嚟參考？我絕對唔係話要照搬，但係如果你話參考都唔合適，我覺得就其實香港都而家已經香港控制疫情，其實都係做得 做得是冇呢兩度咁好嘛，係咪？你第三波都係香港獨有發生，而家香港其實係咁多個城市裏面每單日爆發最高嘅一個城市。 你話嘅據我了解啦嚇， 都要睇同都要睇，即係起碼喺呢段時間啦，係咪？ 係，即係據我了解，起碼喺國內嘅情況咧，即係佢哋應用佢哋嗰個健康碼咧，就用咗好多佢個手機程式嘅，即係網上支付嗰個系統，有少少聯係嘅，咁所以佢就會做得好成功。咁但係香港可能喺個支付嗰個電子支付方面咧，就唔係咁發達啊，即係起碼相對於國內嚟講，咁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執行呢？ 其实样样细节都会影响執行的，正如我刚才说，我第一不是说要求要照抄，但是你必须都要看看世界各地人家有的系统，或者特别是做得成功的系统，亦都不应该只是看澳门和内地的。不过我自己顽固看，其实必须承认澳门和内地起起码在现阶段控制疫情是做得不错，那人家有些什么元素我们应该虚心去学习，不合适的要调回香港情况自然去做。那手机应用程式以至是支付宝这个香港也都是十分落后的，我也都认为呢，其实有时这些东西就逼出来的。其实是不是一个契机，政府都可以因为疫情加快去推电子钱币呢？其实你早前都听到张竹君医生都讲的，其实如果去到街市的话最好减少给钱嘛，是不是？咁其实这些正正是有时真的个环境使然，那个疫症是如果真的需要跟我们共存一段时间，其实作为特区政府或他亦都是一个契机，应该要加快去推这件事。其实香港真的已经很慢了。 咁有啲醫生都有啲傳染病科醫生都就覺得，即係如果用呢個健康碼嘅話，反而可能係會令到大家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啦，即係因為攞咗陰性啦就可以周圍去，反而係有更危險。因為香港情況可能同澳門唔同啊，澳門因為佢之前已經冇乜病例啊嘛，而香港已經喺社區有啲隱形嘅傳播鏈噶嘛，咁同澳門嘅情況有啲唔同。 第一步就第一必須要將嗰個疫情再壓低啲啦，第二就係嗰個全民檢測要做得準確同埋做得係仔細，咁喺呢啲基礎上你先可以諗起香港係咪可以去做。咁你一開始都可以想是不是全部香港做呢，定是小区试验呢？咁呢啲其实特区政府都可以想，但我觉得如果唔去想，其实就亦都未必係最合适囉，係咪？因为始终如果我哋要同病毒共存一段时间嘅话，咁我哋係咪继续真係六点后就限堂食，唔去想放宽呢，或者唔去諗起一啲唔去用好电子科技，或者甚至唔应该参考其他地方人哋都係有佢嘅成功经验嘅一啲情况呢？ 你认为呢，除咗话係除咗检测呢一个元素去决定某一啲人嘅係咪可以出街堂食之旅之外呢，仲有啲乜嘢嘅元素係包含喺呢一个健康码里面？ 咁要睇下政府佢自己要檢視，除咗堂食，可能去商場啦，或者係一啲公共地方設施，即係而家所有公共地方設施都關閉，其實好多長者或者好多人士，其實佢嘅生活質素係大受影響。咁如果我咁樣講啊，圖書館開可唔可以有限度地開呢？有健康碼嘅，如果檢測得好，可唔可以俾佢哋入呢？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想呢？我又不觉得真的不可以想的。当然当然要健康行先。但是如果我们想个疫苗，我最近看的资料，个疫苗可能真的要年底才说有机会面世，甚至要下年年中才是有机会是全面普及。那我们要是很长的一场战线来的波。那这些如果不想，那我们怎么算呢？ 但是譬如有很多长者呢，他分分钟是没有智能电话的。 咁所以要一平諗囉，咁呢個亦都係考驗特區政府嘅時候啦。呢、這個正如我頭先講，其實有時係真係逼出嚟囉。但另一個你亦都睇到，而家咁多人喺屋企，其實使用手機嘅人係越嚟越多，係咪？琴日我有留意到某間上市公司佢業績都逆市而上，就係因為佢係做一啲呢啲嘅服務。咁即其實冇辦法，個世界逼我哋要去諗呢啲嘢。 但係嗱，你又見到，如果係睇緊譬如歐洲嘅國家或英國咁咧，佢哋都想推行類似嘅嘢，但係個私隱嘅問題咧，似乎好難解決嘅。有好多人會覺得，即係要暴露好多自己嘅私隱，先至能夠check 到你去過邊度啊，做過啲乜嘢啊，住喺邊啊。咁呢樣嘢，你覺得有啲乜嘢要注意？ 我想在香港私隱呢確實是一個較內地是更加敏感和緊張的事，但我都是那句，如果我們要跟病毒共存一段時間，現在說的不是說今個月可以壓低，剛才我說疫苗的時間，如果我沒錯可能要去到年下年年中，那我們是不是什麼都不想呢？那又是不是一件對香港好的事呢？那你即逐個逐個問題解決咯，係嘛？咁你電子錢幣係未普及，咁而家疫情逼到政府，係咪佢應該真係反而要去加快呢？私隱其實從來都係取捨，係嘛？大家都明白。咁你電話只要你夠方便，其實市民都自願將好多私人嘅資料放喺電話度。其實有時即係呢啲真係形勢所逼咯，為勢所逼咯，我只可以講。 咁你覺得而家政府嘅態度如何呢？ 政府其實佢都好多問題嘅，我哋琴日去討論，佢都有好多問題提出。咁但係我覺得 at least 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態度，就係要去睇下其他地方人哋呢啲唔係話已經唔係作出嚟㗎啦，係咪即係已經係有一啲成功經驗，點樣係喺香港有冇機會用呢？甚至真係我哋真係要準備起一個我哋同疫症打仗咁長嘅時間底下，我哋係咪都要真係要去諗呢？如果唔諗，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控制到疫情，咁就係好事啦。咁但係你要控制到疫情，你都要諗。 因為其實我記得其實政府在六月底的時候曾經說推過一個三地的健康碼的想法，其實現在當然是推遲了，其實在這個基礎上面 是不是有得可以快一點做到這件事出來呢？ 這個就更加，其實反過來更加迫切的。當時我理解政府已經準備好，也都很不幸因為有第三波疫情按低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除了商業活動之外，香港和內地嗰個往來係好密切，好多家庭，我喺區收到好多個，好多家庭屋企有事，白事都唔能夠翻去，係完全冇任何嘅豁免機制噶嘛。咁所以呢個係迫切㗎。 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同疫情嘅情況有關，就多過個健康碼啦。 係啊，呢個係因為大家明而家香港咁嘅情況，我理解內地其實都唔係太願意，我唔應該咁。 好，唔該曬你。 信牌期。美国政府计划改变林浴花洒的标准以增加流量。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开抱怨花洒的流量不足，影响自己法庭的发言的完美之后，能源部建议更改。根据美国1992年的法律，当地花洒头流量每分钟不能够多过 9.5 公升，但特朗普政府期望规定只是限于每个喷嘴的流量，而非整个装置。消费者和环保组织批评是浪费和没必要。环保组织认为建议愚蠢，如果按当局建议，花洒每分钟将会出水10至15公升，理论上可以将人冲出洗手间。又建议特朗普到较好的网店寻求优质的产品。特朗普上月说，当洗澡时花洒不出水，洗手的时候水龙头不出水，只会花更多时间洗手和洗澡。他强调自己的发型必须保持完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方面，下昼大屿山、港岛西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全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岗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咁车辆暂时啦系不能够由锦田公路又或者系林锦公路转入荃锦公路。另外仲有一宗封路报告嘅就喺大白田街，因为爆水管。去大龙街方向介乎石牌街至到石梨街嘅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 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啦，深澳平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系挤塞噶，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丰道南岛中学去黄竹坑，车公庙路田心村系险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屿干线迪士尼桥底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周崇明， 大家都觉得疫情而家系最严峻嘅时候咧，都唔可以等得太耐啦吓。而家冇人话反对内地支援队嚟，而系我哋不嬲有晒法规啦、啲程序啦，就算系酌情处理都好啦。系点做呢？经过啲乜嘢嘅手续呢？香港人系要知道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天我們評論員陳澤銘，我們剛才就談這個健康碼，香港很多建制派的政黨都提議要仿效好像在內地那樣推行健康碼，認為在內地都見到成效。其實現在在內地呢已經不單止講健康碼了，已經講緊升級版。其中一個即係之前都引起過少少爭議，就係杭州啦。陳澤銘都有啲朋友喺杭州喎。 係啊，我有聽講過咧，即係我杭州朋友講咧，佢話而家喺杭州嘅罪案率係非常之低嘅。佢話其實咧，即係因為如果你犯咗罪咧，其實政府或者公安咧，揾到你嘅機會係好大嘅。 即係通街都係已經係嗰啲閉路電視啦， 監控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嗰個健康碼， 即 係 嗰個電話。系啦，程式就已经睇到你喺边啦。 冇错啦，可以揾到你去过边度。咁所以其实一方面当然就系头先讲到个社会秩序咧就好稳好稳定啦。咁但系当然就系个私隐问题啦，即系有好多人都觉得啊，我咁多资料，连我去过边度都俾人知道，咁你舒唔舒服咧？嗱，呢个真系一个好长远嘅一个争议。 即系喺杭州咧，其实好多地方嗰个码咧，健康码就系颜色嚟嘅，即系红黄绿咁样啦。咁但系咧，杭州系一个分数嚟噶嘛，即系佢哋系一个有一个指数嘅。咁即系你系去过边度就可以。就会加分或者减分嘅，高危嘅地方你又会减啲分，减减下你又唔出得街咁滞嘅， 甚至严重你变咗红色嘅话咧，你就要隔离添噶啦。 咁但系咧就而家系讲紧咧，即系之前一路都喺度有个争拗嘅，就系咧佢哋杭州咧直情系想即系将佢变成，譬如话企业码、公司码、校园码，即系咧将好多嘅条件摆晒落去啲码度，譬如健康码咧，可能会计埋你每日行几多步路啊，你有冇食烟啊，你嘅生活习惯啊，健康嘅习惯系点样样咧，去计算你俾个健康嘅指数你嘅，咁呢样嘢当然到时可以有好多用途啦，包括即系疫症嘅时候有用啦，甚至你去买保险啊、入医院啊等等咧，全部都系即系。 好清楚知道你嘅健康，可能清楚过你自己知道自己嘅有几健康嘅。 你头先提到一个好重要嘅点，我真系听过直情，譬如你申请贷款咧，你嗰个利息高低咧，可能都有影响嘅，因为过往你嗰个行为咧，即系会影响到 喺好多。全國不同地點就已經實行緊嘅，即係將你嘅個人資料加埋你去過邊度，加埋你做過乜嘢，變成一個整體俾你一個人嘅分數。 分數冇錯， 即係社會信用啊，佢叫做 係 嚇呢樣嘢，亦都係大家會即係睇到係咪呢個世界嘅未來咧，定係中國嘅未來咧？啊，因為牽涉到好多人你自己嘅私隱，咁私隱何價咧？ 啱，我又提一句啦，不過相反啦，有啲人又會覺得，咁如果我自己都係行得正、企得正，我乜都冇問題嘅，咁我嘅私隱其實對我唔係咁緊要嘅啫，我反而希望係得到更加嘅方便啦，社會秩序安全啦，有咁嘅人嘅，即係每一個人嗰、那個對私隱嗰個睇法咧，都未必一致嘅。 我谂嗱，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即系，譬如我自己啦，就系有时咧，你发觉都唔系话内地嘅程式啊，甚至系 Google 咁样样啦。你有时唔觉意开咗个你嘅位置，你位置咧，跟住无端端咧吓，嗰啲程式系会自动弹俾你听，话俾你听过去一个月咧，你去过边度，边条街做过啲乜嘢，喺边度咧逗留过去，全部知道喺边度影咗张相，影过啲咩相吓，俾晒你睇，然之后你自己唔记得嘅嘢咧，佢提翻你。我就会觉得，都几得人惊嘅。 所以真系，我谂，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最紧要有个选择咯。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市民咧，我要便利咧，定系话我要私隐咧？你俾个 choice 我，你俾个选择我，咁对我嚟讲就较为公平啲。 系啦，咁嗱，而家就系讲紧健康码啦。咁见到好多政界人士就话你要健康定要私隐咧？咁可能系。那個問題可能未必問得啱嘅，未必係兩樣嘢係對立嘅，點樣可以又有私隱又可以保障到大家健康，出行嘅時候又可能避免到即係撞到一啲即係令到你有機會感染嘅一啲可能咧，咁即係呢樣嘢就真係要諗嘅。不過即係喺全世界咧，即係中國之外咧，呢啲健康碼咧就唔係咁普及嘅，因為都牽涉私隱問題、技術問題，同埋究竟有冇用嘅問題啦，嚇。咁呢個係即係。 特別係歐洲啦，歐洲對私隱嗰個要求咧，比北美更加嚴格嘅。即係美國其實，頭先啊戴友嘉人哋都講咗啦，喺美國好多一啲high tech 啊呢啲公司，對於侵犯私隱咧，其實個劣跡都斑斑嘅。其實唔單單即係全世界嚟講，北美都啊，特別 係 美國。 佢會問過你嘅，但係。就是那千几千个字，然之后问你叫你同意，咁然之后你同意咗，你可以话我唔中意嘅，我唔要啦，咁都可以嘅，咁但系收集好多资料嘅， 冇错冇错， 问题系点用嘅啫，咁而家咧就系讲紧健康码啦，即系究竟大家会觉得系咪要有一个健康码咧？记录咗可能你去过边度啊，甚至系同啲咩人接触过，而影响到你能唔能够即系喺呢个疫症期间去一啲。可能有少少危險嘅地方去食餐飯食做堂食咧，或者係出境咧，咁呢個咧都係大家要討論嘅問題嚟噶。電話裏邊咧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係請講啊，阿歐生同埋陳生， 係 咁樣咧，我今朝都有聽阿葉冠霖嗰個節目噶，咁佢都有訪問阿梁子超醫生嘅。咁今朝咧，阿梁醫生咧就話佢個人咧講咧最緊要咧現階段咧，佢認為最緊要係先做好咧。唔好再，因为第三波嘅疫情，即系都好多嘅，都好大机会系一啲即系入嚟噶吓，入嚟嘅呢一啲豁免人士入嚟，即系传播啦。咁样咧，佢就话咧，最紧要咧先做好，唔好再豁免一啲嘅人，唔需要检疫咁样入嚟，吓咁样。 系，当然即系你 check 得几好，你检查得几好都冇用，因为你开咗道后门啊嘛。 佢就话，佢话其实先做咗呢样嘢先系紧要啲咯，吓，即系佢唔系话健康码一定系即系一啲叫做冇用啊嘅嘢，但系现阶段反而系先做好嗰个源头，吓，咁我个人觉得啊，梁医生讲得好好咯，即系我希望嗰啲即系嗰啲人咧，就系都不如咧叫政府咧听下啲医生嘅意见，先做好。一啲所謂唔好再豁免一啲人嚟到去免，即係免咩免檢測啊，或者免咩嚟到入境，個源頭咧截，起碼啲源頭截咗去先咯，我覺得。 明白。 咁最後另外第二點咧，我想講咧， 其實剛才你們討論呢，將那個的健康和這個的私隱呢，成為一個好像一個即是你即是魚與熊掌，其實我覺得這個的討論不是只是一個魚與熊掌的問題，是牽涉到更大的，就是說你掌握一些的資料，掌握資料呢，這些的數據呢，某程度上你就是掌握一些權力。 嗯。 這樣這些權力那些人會怎樣去用呢？他怎樣用這些這樣的資訊和權力呢？其實是會影響市民的福祉咯，這個才是背後，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謝謝。多謝黃女士，黃女士都提出一個 很重要 的一個討論的一個角度，就是其實現在我們經常講大數據，每天大家在行來行去，每天在這裡大家用一些電子的錢包，每日喺度瀏覽不同嘅網站咧，製造咗好多數據。有啲講法嘅話就係咁講，有啲講法就係話，即係呢啲大數據咧嚇，掌握呢啲大數據嘅人咧，分分鐘係了解你啊，係多過你自己了解你嘅，因為有好多嘢大家過目即忘嘛嚇。但係反而呢啲數據咧就係、是。未必咁容易係忘記到。 係啊，我同意啊，即係數據當然係有價值啦。咁、喺商業上有價值啦，喺公權力嘅人嘅手中更加係權力嚟嘅添啦。咁都係翻返我頭先講啦，我都同意唔係對立嘅，即係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同呢個私隱唔係對立嘅，但係中間嗰個平衡係重要啦，同埋我始終覺得選擇咯。即是给市民一个选择。 嗯，好，电话里面就有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的。郭家麒你好啊。 你好啊，嘉麟。 是啊，健康码怎么看呢？怎么做啊？做不做呢？ 整件事是本末倒置啊。 嗯。 因为做健康码的原因呢，他就说要促进那个消费，等那些食肆啊，那些商场有生意啦。咁點解啲商場同埋食肆冇生意呢？主要都係第三波嗰、那個疫情嘅爆發。咁點解會有第三波疫情嘅爆發呢？好明顯就係嗰、那個豁免檢疫嗰個政策係出咗問題嘅。喺政府五月啦、六月開始大規模豁免檢疫之後呢，其實香港就進入咗一個第三波嘅疫情。這個好清楚，無論喺科學上啊、醫學上啊、嗰啲病理學上、流行病學。清清楚楚噶啦，但系最令我哋难堪或者到而家我哋都觉得都几古怪下咧，就系、是、嗰个豁免检疫政策咧，政府系除咗两类人士，即系嗰啲机组人员同埋嗰啲海员咧，佢系纳入一个要测试，即系早应该做嘅测试佢做咗，其他咧其实佢完全唔理嘅。咁呢个咧就好奇怪，因为如果你从任何角度咧，你要有个源头系豁免检疫嘅，你梗系要将个政策要。取消咗佢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豁免检疫就唔系等于唔俾人入嘅，即系唔好有一个即系林郑佢有一个好错嘅一个讲法，就啊我哋香港唔俾人入啊，错呢、这个唔系，而系香港系冇唔俾人入，但系佢要守两样嘢，就第一佢入嚟嘅时候，譬如你都坐飞机入嚟咧，你就一定要做嗰、那个病毒测试啦，确保冇事啦。咁之后咧，无论你边度入嚟咧，你有14日嘅嗰个检疫期。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嘛，他两样东西都不做、就开了个大窿在这里，然后就跳人底下面就是去洗干净的东西，就是说呢现在有盆污糟水上面一路倒啲墨出来的，你就叫下面的人你现在漂白，你人在漂白、你漂一世都不会白的，因为那些污糟水在上面倒下来。咁同埋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而家做呢一个健康码呢解决唔到嘅问题。好清楚呢，我哋啲行家都讲咗啦。呢一啲嘅健康码叻极呢可能有七日呢係有用嘅。但呢你因为由于香港个人口嗰个不断流动呢，呢个第一啦。第二呢亦都系嗰个源头呢，即係话啲豁免检疫嗰班人士呢就冇停过嘅。所以你是嘥氣的，你可以不斷地做七日七日，還有那個健康碼呢，七日之後你要驗多一次，七日之後驗多一次。香港怎可以承受到七百多萬人每七日驗一次，即是你不要講笑啦。那好啦，第二樣嘢實際上你會不會幫到疫情減退呢？不會、會不會令到疫情會差呢？當然會啦。很簡單，你那個健康碼其實是代表不到實際上那個人有沒有帶這個病毒的嘛。佢叻极嘅，佢七日，甚至而家我哋讲话个案已经最清晰啦，验第三次先至系转到阳性，其实佢带咗个病毒好耐，即系话呢一啲嘅病毒测试有问题，个健康码系一个假嘅安全感，咁然后咧你就因为你有个假安全感咧，佢就话要放晒，即系将嗰啲 譬如話限制嗰啲社交啊嗰啲嘢，全部譬如可能又好似又整嗰啲我哋講咩回興回歸啲， 即係有 一齊啊， 有一啲特權啦、啊，你可以話可以人哋唔做得嘅就可以做。 咁咧就如果係咁講，香港會更加差。 嗯、 即係話仲有一樣嘢好，大家要留意咧。當我哋自己都呢一次都未解決嘅時候，兩日後咧，佢又恢復翻嗰個轉機服務。喂，有冇人喺而家第三波都未解決咧，就將嗰個轉機服務去開放咧？其實係完全係不但止唔係，即係唔淨止本末倒置，揾個石頭冚自己只腳。 剛才講緊轉機就係即係而家係準備咧，就係開放翻俾喺內地，係啦，內地嚟香港轉機 嘅政策啊。 係，我想問，譬如郭家麒咁，理論上呢啲轉機嘅人係唔可以離開香港㗎，係咪咧？ 係，但係你係啱嘅，但係你喺個轉機候機室啊，喺佢個逗留不超過24小時，佢都會接觸到譬如機場嘅工作人員㗎嘛。 但係我聽到譬如剛才李慧瓊嘅講法呢，就係喺內地呢，其實健康碼呢樣嘢呢一路好多省市都做緊，而且好成功喎、哦。有咩唔同呢？即係成個環境有咩唔同呢？ 完全唔一樣。你澳門就等於一個小區嘅啫，等於香港，即係仲少過荃灣。即係你明我意思，你將荃灣全國 lock down 咗佢，呢個一個即係香港不可能。同埋澳門 check 都仲比香港嚴嘅，不過嗰個題外話啦。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全國咧，你知道全中國佢哋個健康碼主要咧就係俾你喺個國內入邊穿州過省去用。而家咧佢就偷換咗個概念，就係你入商場同埋食肆唔係咁樣用嘅，唔好將嗰樣嘢咧係混淆咗。同埋最後一樣嘢，你知道國內有好多限制人身自由或者係。去攞咗一啲沽民論嘅背後的目的，佢攞咗好多係個人嘅私隱嘅資料，譬如你嘅位置啊，你個你嗰個用咗幾多錢喺邊度做一啲嘢咧。其實香港人係好難接受。你用呢一啲嘅方法，然後到最後係幫唔到個疫情，亦都幫唔到個消費嘅。咁我有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驗七百幾萬都冇用嘅，每日你驗幾千個已經得㗎啦。講每日嗰幾千個。豁免檢疫同埋其他入嚟，你驗佢就已經幫到全香港啦。全個台灣由疫症去到而家400多宗個案，得55宗嘅即係叫本地個案。喂，人哋喺度做緊嘢嘅喎，點解會佢冇用健康碼嘅喎？亦都好近大陸嘅喎，好近香港嘅喎。即係你唔好將一啲個別嘅例子拎咗出嚟就認為嗰個就一定係啱香港呢個第一。第二點解其他地方包括台灣啊？是做得比較好呢，因為第一個冇豁免檢疫的，任何人嚟譬如上飛機三日前他要有一個病毒測試，台灣新加坡一早已經機場檢啦，香港叫到最後而家都唔肯機場檢啦，即係你唔好笑死人啦，即係佢自己成個政府做出嚟嗰啲嘢呢，其實全部係即係令到我哋疫情唔會好，然後佢做一樣嘢健康碼，我唔知即係民建聯或者 而家講啫，都係講啫。 係啦，佢講咧，佢個目的係乜嘢咧？如果佢個目的係要早個疫情，就唔該叫佢幫手叫政府取消個檢疫政策。呢個第一。第二咧，唔該佢尊重香港人對私隱嗰個保護嗰個好大嘅意識。呢兩樣係不能夠去解決，同埋最後健康碼唔係解決個疫情嘅，健康碼係一個標籤嚟嘅。你唔會令呢啲標籤唔會令個疫症好嘅。我舉個例，760萬人。有750萬個健康碼係綠色嘅，有10萬個攞唔到嘅，但係嗰60萬個通街走咁點啊？咁個疫症會唔會減啊？梗係唔會啦，即係咁簡單嘅道理去解決個源頭。個政府到而家搞咗咁耐第三波，今日死咗咁多人，又死多幾個，佢都唔肯去改。 郭家麒，即係我聽你頭先講咗幾個即係實際操作上面嘅問題咧，其中有一個幾重要嘅一點，你就係覺得嗰個測試嗰度係做唔到。咁但係似乎而家即係起碼表面上聽到香港政府係想借助國內嘅一啲資源去做一個較為大規模嘅全民測試。如果兩樣嘢合起上嚟，又會唔會可行到咧？ 嗱，你諗下，如果源頭解決唔到個豁免檢疫政策繼續喺度行，一路嗰啲。病毒一路入嚟香港，你做一个测试，唔好讲佢而家计条数，做一个 round 要22亿，最多有效7日，7日咧系计嗰啲人完全唔喐嘅，即系譬如我而家喺九龙城嘅，我做完个测试，我唔可以离开九龙城，九龙塘我都唔去嘅，我净系留喺九龙城等到你全香港做晒测试。你明白我想讲噶啦，全香港某一个日子做完晒所有测试之后，然后冇外来嘅人入嚟。 咁你嗰个测试就有用。 嗯， 会唔会发生呢？啲人唔使翻工，唔使食饭。OK， 呢个第一。第二，你外来一路入紧嚟，咁你做啲测试做完之后，得七日有用，同埋嗰七日有用系要假定所有人都要坐定。大陆做嗰阵时系所有嘅小区都封晒，然后全中国所有省市做完一 round。大陆系唔俾人入嘅，你知唔知道大陆要入？ 佢都唔系全部做一 round 添啦，佢都唔系啦，即系个别嘅省市啫，个别嘅市啫吓。 佢大城市，咁佢啲大城市佢 lock down 啲人去做，即系你要做呢一啲嘅测试，只可以一样嘢啫，你系要封咗个香港，封晒啲小区， 好 做完一 round， 你然后嗰七日之后唔好俾人入嚟。你梗唔会做到啦， 所以喺香港系有问题， 仲要七日22亿，我举个例。咁如果一个月就88亿，一年几多亿，咪成1000亿？ 嗯， 喂，净系做测试，你唔好讲笑啦，唔好咁。 唔该晒你，好，唔该晒郭家麒，好，郭家麒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我哋把握时间听听听众黄先生嘅电话。黄先生， 系 请讲。 系健康码嗰个用途咧，我唔知你哋知唔知点样用啊？因为我表弟咧就喺大陆嘅，佢初初开有健康码开嘅时候，我就问佢：喂，究竟点样用法噶？其实咧，嗰个健康码咧就话佢哋咧系唔俾出街，所有喺小区度初嗰阵时咪全部禁止唔俾出街噶嘛。你买嘢都系去到楼下一个区域嗰度，你自己落去攞，然之后就唔准再出街噶啦。咁所以佢后期咧就话，俾你健康码咧就系话，你哋全部验咗核酸之后冇问题嗰啲，佢就全部就喺个手机度装一个叫做健康码嘅嘢。咁嗰个健康码咧就可以俾你离开小区。但是就不可以再出去出面。 到不同的那个时间都不同的。 是的。咁在市区里面走。咁佢呢就在里面呢就如果你要出去出面的时候呢你俾佢知道的时候呢佢是知道你出咗去。 是的。 佢知道离开。 咁好唔好呢你觉得即是咁样做好唔好 如果你私隐呢你就冇大私隐㗎啦。因为佢曾经试过在去嗰度将个手机关掉咗，已经关掉咗个手机噶啦，就行咗出去小区以外嘅地方，佢都可以知道出咗去。 嗯， 其实佢呢个健康码，佢话个意思就系话，如果你check 咗之后，你再有问题嘅时候，你就唔可以讲大话啦，你就要讲清楚你系去过边一度，佢去嗰度再追踪睇你有冇传播啲病毒去其他地方。 系嗱，好多谢黄生提供呢个情况啊！即系其实嗱，喺内地各个省市啊，每一条村咧都有啲唔同嘅做法嘅吓，同埋嗰阵时同而家又有唔同嘅吓，咁所以系有好多变化嘅。究竟你真系做健康码嘅话，点做？ 系、那个疫情个状况亦都争系好唔同嘅，即系香港而家我个人啦，起码觉得个疫情系严重嘅，而家系比起几个月之前，系咪喺呢个时候推咧？其实我自己个人啦都有啲保留嘅，但系正如之前李慧琼讲咧，咁完全。唔去考慮，亦都唔正常嘅。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咧，應該多方面去考慮嘅。咁推出嘅時間可以再商量啦。 係嗱，政府就話諗緊嚇，度緊㗎啦，計緊㗎啦，但係即係具體咧就一路都未有嘅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架泥头车在全锦公路近石岗军营附近，连人带车冲落山坡，司机一度被困，消防同救护员到山坡下救出伤者。事发下午5点几，出事泥头车翻侧横卧在山坡草丛，车头损毁，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山坡下将佢抬上担架床，再由绳将佢拉上山。送院治理，男司机头部受伤，面部有血迹，需要用氧气罩协助呼吸。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5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近一半源头不明，初步确诊少于20宗。一名日前确诊印佣曾经住在旺角长兴大厦9楼，负责人的家人亦确诊，但现有资料显示入住人士没有登记。卫生防护中心话，仍要了解其他住过的外佣资料，以交俾警方等部门跟进。荃湾响和街的张大伟雇佣中心早前有待业外佣确诊，同住的几名外佣被送往检疫中心，其中2人确诊。 葵涌货柜码头再有一人确诊，群组增加到18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话，当局向码头负责人提供3000个样本检测瓶，主要希望室外工作的人士提供样本。另外，再多两名确诊长者逝世，分别是88和74岁，累计65名患者死亡。深圳当局验出一份由巴西进口的急冻鸡翼表面样本，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记者到湾仔街市附近的石水渠街观察，有冻肉公司售卖未有标明产地的急冻鸡翼，鸡翼未以任何东西遮盖，市民可以用消叉夹拣选鸡翼。百佳超级市场回应查询时话，入口肉类都取得当地卫生证明书，售卖的肉类都符合本港法律要求，会密切留意和跟从食环署指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提醒市民，接触生的食物之后，不要触摸眼耳口鼻，并要洗手。澳门市政署就宣布，即日起暂缓有关巴西急冻鸡翼的厂商产品入口。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表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团队有份开发智能因拭子机械人，采集的拭子质量不差于人工采集。研究院副院长李时月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说，新冠病毒有高度传染性，医护人员为患者采集样本容易引起交叉感染。另外，由于恐慌以及采集水平参差不齐，因拭子的假阴性问题值得关注。他表示，智能机械人采集样本可以减少交叉感染，通过控制机械臂的力度范围，亦可以减少不良反应和拭子质量欠佳问题，相信可以有效应用于临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全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岗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全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石岗村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车辆暂时唔能够由锦田公路或者系林锦公路转入去全锦公路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系全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石岗村有意外，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在大白田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大白田街去大朗街方向介乎石牌街至到石梨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丁九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丰道南岛中学去黄竹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屿干线迪士尼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 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半个钟头嘅时间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啦。我哋都最近都好少讲即系疫症或者系。政治之外的话题啦，咁但系都要有啲嘢，我哋系要关心一下嘅，就系喺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里边发生嘅事情啊。呢个又要讲少少背景先啦。呢一个嘅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咧，最近就有一啲大概二三十人啦，一路都有一啲被羁留嘅人士咧喺里边绝食嘅，咁啊。断断续续都已经差唔多个几月噶啦，咁一路都有啲人绝食啦，咁佢哋就不满里边嘅情况。嗱，呢个羁留中心啊，就主要咧就系羁留一啲咧喺香港冇居留权嘅外籍人士啦，咁佢哋系等候被遣返嘅，而呢啲等候被遣返嘅人咧，即系包括咗好多不同嘅人，主要就系一啲等待酷刑申请嘅人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系一啲嘅非法入境者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就系、是、而佢哋点解要羁留喺里边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咧呢啲人咧基本上如果冇乜嘢嘅话咧，都可以话有行街纸，就唔使一定话要羁留住佢嘅，咁但系喺里边嘅人咧，主要咧点解会被羁留呢，就是因为可能犯过事啦，同一啲罪案有关啦，又或者是一啲嘅嚟寻求庇护啊，非法劳工啊，等候紧遣返，咁等候紧佢嘅国家接收返去嘅一啲人士，咁就会喺呢个羁留中心里面呢，就即係住一段时间。咁点解佢哋会绝食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有部分人呢係羁留咗好长嘅时间，无了期，亦都唔知道几时可以重获自由，或者係出街行下，而係正正係因为佢哋嘅身份呢就一路被羁留嘅。咁呢个就係佢哋其中一啲绝食嘅原因啦。另外就係环境好差啦，医疗得唔到适当嘅照顾啦等等。 声称啦，佢哋声称係咁。即係或者我哋如果大家听众记得嘅时候呢，其实香港面对呢个所谓难民问题呢，其实喺97年之前已经有㗎啦。就第一即係最初我哋最记得就係越南难民啦。咁其实喺呢一部分嘅青山灣裏面好像仲有部分是越南籍人士添嘅，我睇翻數據。咁那個難民問題，香港一路都有面對嘅。香港並非一個主權國家啦，大家知道啦。咁所以香港就冇簽署到一個聯合國個國際難民公約嘅，佢唔係一個簽署國啦，因為並非一個主權國家。喺97年前咧，就係英國咧，其實就將呢一條條約咧就引用咗喺香港。咁所以就香港要處理一啲越南難民嘅問題嘅。回歸咗之後咧，其實中國咧亦都某程度上將呢一條條約咧係引用咗喺香港嘅。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一批香港本身唔會接受佢哋喺香港居留嘅酷刑申請嘅人士，所謂難民啦，香港唔會接受。但係喺香港嘅期間咧，佢哋要處理外國有冇其他地方肯接受佢哋。咁所以喺呢一個過渡期間咧，就要處理啦。咁頭先歐嘉倫都講咗啦，咁呢一班人咧，就因為可能係觸犯咗某啲法例嘅。第一，佢哋係非法入境啦，一係或者逾期居留，咁所以佢係犯咗本地法例嘅。其實佢係因為犯咗法，就唔可以俾佢行出街啦。咁所以咧， 但係好多時逾期過期居留都可以俾行出街嘅，係咪有更加嚴重嘅罪案？ 冇 錯，先至話真係唔俾你啦，要運處理。 係啦，所以可能佢喺出邊係真係觸犯咗一啲法例嘅。咁所以咧，香港政府覺得佢係對香港本地嘅公安、公共安全咧係有影響嘅，所以咧就要拘留佢哋啦。拘留嘅原因咧就因為佢係等緊啊，其實等緊一個審批啊。咁頭先歐嘉倫亦都講得好啱啊，個問題出咗喺邊咧？就係佢無了期啊，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我知道我要等幾耐咧，其實就 較為有個目標，我知道幾時放。嗯、但係而家係冇一個定期嘅。 即係佢哋一住食緊嘅人咧，佢有啲其中有啲人話咧，就係因為你坐監都知道幾時走。 係、嗯， 但係喺呢度嘅人咧，有啲係去到幾年嘅時間咧，都未知道幾時可以踏出嗰個事務嗰、那個拘留中心。 但係亦都就用政府嘅角度睇，咁亦都唔係政府控制到嘅，因為其實係等候緊一啲第一，外國會唔會有人接收啦？或者遣返個程序幾時完成？咁所以呢，亦都並非香港政府單方面可以控制到佢幾時走，所以政府都話唔到俾佢哋聽幾時走嘅。咁所以就出現咗呢一個問題啦。 而政府嗰個解釋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嗱喺呢個青山灣嘅入境事務中心咧，就有388人嘅喺七月嘅時候，咁、其中有300人咧都係免遣返嘅，即係聲請啦，即係酷刑聲請者啦。咁嗱，入境處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而家有90.5%咧酷刑聲請嘅人咧係獲准外出嘅，即係獲准喺條街度周圍行嘅，係唔會困住佢嘅。就有300人咧，就係被拘留喺呢一個入境事務中心。 冇錯，咁或者提多一個經濟方面嗰個效益啦，即係個數字我冇喺手度啦。不過嘅過往幾年咧，我記得咧係超過幾億嘅，每年香港政府都係花費幾億喺處理呢一班難民嘅問題啦。簡單講，咁所以其實都係某程度上香港嘅一個財政負擔啦。亦都頭先講過，可能有啲公共安全嘅問題喺度存在。 同埋我諗即係。律师都好清楚，当中牵涉好长嘅一啲手续啦，一啲嘅评核，究竟佢系咪即系 适合呢个身份， 适合呢个身份啦，系咪？然之后上诉啦，往往就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所以咧用嘅好多钱啊，都系喺呢一方面嘅程序啊，同埋有一啲系照顾佢哋嘅钱上面。 冇错，所以其实就系香港其实系尽咗一个所谓国际嘅义务嘅喺呢一方面。咁所以我自己个人啦吓，我听到呢一单新闻都有少少愕然嘅，即系第一，香港似乎一路都几遵守一个国际规则啦。咁、但系既然有人去提出一系列嘅指控，就系话啊。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對待，或者一啲甚至係不人道嘅對待添啦。咁就我提多一句啦，即係香港其實係有人權法嘅條例草案條例喺度嘅。咁所以佢哋係唔應該受到一啲不人道嘅對待嘅。 係嗱，咁即係喺最近咧，有不同嘅傳媒啦、立法會議員啦，都關心緊喺裏邊呢一班絕食緊嘅人啦。咁部分人咧，即係斷斷續續都成個幾月嘅時間，而入境處咧就話即係。佢哋係冇唔係無限期拘留嘅嚇，亦都話咧就係反駁咗好多報道所講嘅不人道嘅方式去對待嗰啲拒絕領取膳食嘅被拘留人士啦。咁嗱，究竟情況係點咧？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工黨嘅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嘅，張超雄你好啊， 係你好，好 嘅，係啊，嗱，不如你講下即係而家喺裏邊即係絕食緊嘅人，佢哋嘅情況你所知係點啊？ 好，我哋禮拜日啱啱三位議員啦，邵家臻、朱凱迪同我咧，都一齊逐個見咗有13位絕食嘅人士嘅。咁其中2位都要用輪椅由入境處嗰啲同事即係推落嚟去見我哋。咁佢哋有大部分、絕大部分都已經絕食咗42日噶啦，當日嚟講。咁其中有3位咧就停止咗飲水，咁最嚴重嗰位就當日佢話佢停咗7日噶啦，咁佢相當弱啦，我見到佢嘅情況，佢講嘢都好即係好細聲，同埋咧就擘唔大對眼嘅。 係嗱，入境處咧嗱，佢琴日入境處嗰個有一個回應就話。有一個被拘留人士斷水7日咧，就話與事實不符喎。佢依個入境處講法嚇，同埋有啲人話佢即係絕食得嚟都有飲奶茶嘅呢個入境處嘅講法嚇。 咁樣佢哋係有3位同我哋講咧，佢哋係有即係停止咗飲水嘅，就當然大家冇飲嗰啲奶茶。佢哋其實喺入境處的確係有水同埋有平時係有一杯奶茶俾佢哋嘅。咁而絕食嘅大部分人咧，都的確係有飲水同埋飲嗰杯奶茶嘅。但係就有3位的確係咁樣講啦。咁佢咁樣同我哋講，我哋亦都係咁樣信啦，係嘛？咁亦都嗰位係真係講咗佢係絕咗水7日。咁呢個我哋係3個議員親耳聽到。至於邊樣先係事實咧？咁我哋無法判斷啦。不過我哋都係照報導出嚟。 咁嗱，佢哋就投訴嗰、那個 中心咧嗰个积压嘅地方就环境好恶劣啊，有老鼠啊，又或者系个医疗得唔到適切嘅一啲照顾啊等等，你哋有冇办法见到系咪真系咁嘅情况？嗰阵嗰度个环境系如何咧？ 嗱，医院就佢哋讲嘅医院其实就系其中嘅。CIC 嗰个入拘留中心、入境处拘留中心嘅其中一部分啦，喺四楼。我哋睇过嘅，即系我亦都去过唔止一次啦，参观过。咁我哋见到个环境就的确麻麻。如果你想象一般嘅医院咧，佢系完全唔似嘅。咁相对于佢哋嗰啲仓啊，或者嗰个 day room 啦，所谓即系日头佢哋。就係絕大部分時間喺度嗰個環境咧，醫院個環境係仲要差啲嘅，即係佢會比較破落啦，冇窗啦，即係會你覺得嗰啲地方唔係好乾淨。咁至於佢哋投訴嗰啲老鼠啊嗰啲問題咧，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因為我哋都有同入境處青山灣嗰個拘留中心啲同事傾，咁佢哋亦都。知識呢個問題，佢話都會留意，同埋都遲啲都考慮再即係揾一啲滅鼠嘅服務入去嘅。 張超雄，我諗即係頭先你都講咗，有好多都係你聽翻嚟嘅啦。咁我哋都唔知係真定假啦。但係起碼你自己親係去過嘅，咁你親眼見到嘅有啲咩可以係確認到嘅？譬如頭先你講到個衞生環境，你又點？你會點樣形容咧？ 嗱，佢。以一个监狱嚟讲咧，即系我就觉得最大嘅问题咧，佢系冇室外嘅地方嘅。咁佢即系变咗，就算所谓放风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去一个即系喺个大楼入边嘅一个运动场。咁系个细嘅篮球场。咁同埋佢个安排咧，同监狱有好大嘅分别咧，就系佢冇活动嘅。即系嗱，你坐监咧就每日你有一个规律嘅，你朝早起身锁匙之后，你会去派你去一啲做嘢嘅地方嘅。咁有啲可能去厨房，有啲可能木工，有啲系即系总之总有工作你做。咁你即系嗰度系打发你大部分日头嘅时间。咁然后你傍晚你可能翻去有啲冲凉啊、休息啊咁样。咁但系嗰度咧。就你起身之后就喺个 day room， 就五六十人聚喺嗰度，一个大概系普通课室咁样咁大小嘅地方，咁就全日坐喺度，咁中间就有一个半小时嘅即系所谓放风，就系去嗰个球场嗰度行下咁样，或者 即都有个球场嘅出边， 系但系即系唔系室外嘅球场嚟，咁、所以其中佢哋都话即系想话晒下太阳，即系真正嘅太阳咧，都冇办法嘅。 同埋我谂佢哋最大嘅诉求应该系即系嗰种无了期嘅等待， 冇错， 得出去啊嘛。 呢、這个先系最大件事，即系嗱，入境处就否认呢、這个即系、就是、无限期嘅拘留啦。咁、但系个事实咧就系、是、拘留的确系冇一个限期嘅。佢哋绝大部分人咧，系入咗去之后，佢系唔知道几时会放翻出嚟。佢系差唔多直至到佢放好啦，即系差唔多下一刻放你咧，佢就先通知你。咁所以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坐监，你会知道啊，我真系逐日数，我数到边日我就会释放啦。但系拘留咧就冇呢样嘢。咁佢哋。究竟要拘留几耐呢？佢最惨就係见到有啲人呢就可以即係放咗出去，但自己就一路咁样留喺度，咁佢就即係个精神状态就好差嘅。有最长我哋探过一位呢就係拘留咗四年。就呢一班绝食者呢最长嗰位就拘留咗两年。咁其中仲有大概六位到咧就拘留咗超过一年，咁呢啲时间都系非常之长。你谂下，我哋香港人咧，如果系被拘留咧，即系喺即系警方拘捕咗之后，咁就系四十八小时噶嘛。四十八小时之后，你一系就直接即系落 charge， 跟住拎你去法庭。咁如果即系当时如果判咗，咁就睇下有冇可以即系保释啦。但系佢哋咧就讲紧唔系讲一日。是讲紧月，甚至是讲紧年。而 而唔知道個底係幾時。 嗱，咁嗱，入境處咧，琴日嗰個聲明啦，嗱，佢個回應嘅講法就係話，因為當中咧有好多係喺香港干犯過嚴重罪行，即係包括販毒啊、傷人勒索。威胁等等会对社会构成治安风险，就可能潜逃。咁所以咧就系话入境处咧就会根据个案个别去考虑要羁留佢哋几耐嘅。咁系咁，你点睇呢一个考虑？吓， 事实嚟嘅，即系佢哋好多的确系有一啲案底喺身。个问题咧就系、是、所有嘅呢啲曾经犯过罪嘅人，佢经过审判。判咗佢要接受懲罰，咁佢坐監、 嗯。 坐完監出嚟，咁我哋都唔可以話，喂，因為你坐過監， 嗯、 我就永遠都困住你噶嘛。 嗯、 即係個懲罰係要比例噶嘛，有比例噶嘛，要相稱噶嘛。咁佢哋全部都完成曬呢個懲罰噶咯喎，坐完曬監咯喎。咁、 嗯、 跟住一出嚟就直送呢個 CIC 嘅羈留中心、 嗯、 繼續坐。 嗯 咁嗱，呢點就即係你如果我同你一個香港人犯咗一個罪行，我哋坐完監，我哋行出嚟就一個自由人。我即係如果我再犯，你再即係再捉我入去，咁我就再受到懲罰啦。但係我唔可以因為我犯過一次罪或者唔知幾多次都好啦。總之我完成咗嗰個懲罰，你就冇理由再剝奪我自由啦嘛。咁呢班咧就因為冇居留權，我哋容許一種咁樣嘅過渡性嘅羈留咧，就話如果我哋短期內要將佢遣返嘅，咁呢個都合理嘅，因為喂我都就嚟送你走啦，你唔好周圍走啦，到時我揾你唔到。咁所以喺個短期內。我覺得要羈留佢哋跟住遣返呢個合理嘅，但係如果你話因為佢犯過罪咁而就無了期咁羈留佢，咁呢個就真係講唔通，呢個本身真係個酷刑嚟。 係張超雄，我自己個人啦，我聽到呢單新聞嘅時候呢，我覺得呢啲指控啦，對入境處嘅指控呢係非常之嚴重嘅，即係違反人權啊、人道理由啊等等。咁我有啲愕然嘅，其實第一個反應係咁就根據昨日入境處嗰個聲明呢，就係話其實係有一個投訴嘅渠道嘅，有譬如有太平紳士嘅探訪嘅，亦都有法律顧問嘅通訊嘅。咁點解好似都冇乜聽過透過呢啲正式渠道聽到呢啲投訴咧，而係靠一啲網上面嘅報道先爆咗出嚟咧？你又點睇咧？ 其實就呢班人咧，大部分喺香港佢哋嗰個網絡係好弱嘅，因為佢哋都係冇香港居留權，全部都係第二度地方嚟噶啦。咁我哋探訪嗰啲咧，有部分係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或者係非洲啊。呢啲國家嚟嘅，咁佢哋能夠懂得用呢啲嘅渠道咧，個能力咧，我就有啲懷疑。同埋其實即係冇錯 ，JP 太平紳士入去係可以巡視嘅，咁但係佢哋會唔會夠膽喺太平紳士巡視嘅時候舉手去提出自己嘅問題咧？咁同埋提出咗個問題係咪等於一定解決到呢？往往都未必。而家個法例呢的確係俾咗好大嘅權力俾政府，其實係入境處處長呢、即係嗰37K 嗰個條例呢、其實係佢一個酌情，咁就可以運一個人。而佢當然有啲條件啦，就譬如話佢驚佢放出去嘅時候佢走咗佬啊，佢對個社區造成危險啊，或者係即係佢之前即係有一啲唔好不良嘅記錄啊，即係等等啦咁。咁但係即係正如我所講，你如果一個人你犯咗罪，你困咗佢，佢罰完之後，你都要放翻佢出嚟啦。除非你真係短期內你要拎走佢。咁呢個就話啫，但係而家講緊數以年計，所以冇可能 係 咁。 張超雄話：入境處嘅講法就係其實九成半以上咧，即係酷刑申請嘅人都係獲准外出噶啦，已經 係 即係好少數啫。咁嘅意思係咁啦， 係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嗰半成唔係人咩？嗰半成都係人嚟噶嘛？咁我哋都要有足夠嘅條件去。真係話我哋要有一個理由要剝奪佢嘅自由㗎嘛。 我哋唔可以话因为嘅人少，我哋就话喂，咁其实我哋都已经即系对大部分人都宽容咯，咁样。 咁阿张超雄头先我讲咗咧，你因为你亲身去过，你真系睇过个情况。咁如果我问你，真正系最迫切嘅，入境处可以真系即刻改善到佢哋嘅环境嘅，你会有啲咩建议咧？ 第一就喺医疗上咧，佢哋都差唔多众口一词咧，觉得嗰个服务系好差。咁佢呢个医疗就系一个外判嘅服务嚟嘅，咁有个医生喺度，咁佢的确系有即系24小时，但系佢哋一贯嘅讲法咧，就系、是、无论乜嘢唔舒服咧，其实都系俾 Panadol 即系止痛药。咁即系除非个情况好严重，咁佢就会送佢去医院。一般嗰啲即系佢哋嘅医疗嘅照顾咧，的确系好差。第二咧就系、是、嗰、那个。精神狀態咧，其實好多人係好緊張，同埋好即係唔知道好唔安全啊。咁我覺得佢哋係即係需要知道多啲而家嗰個佢嗰個安排係點，要話得清楚俾佢聽。佢硬係唔明點解佢繼續要扣留喺度。咁所以呢個透明度要好啦，同埋喺日間嘅時候有嘢俾佢做。唔系全日咁坐喺一个即系课室嘅地方，几十人你眼望我眼咧，一路每日咁样重复无止境咁重复咧，真系好人都变即系出事嘅。 好，明白。好，唔该晒张超雄，唔该晒。系张超雄系工党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刚才就提到话，即系有啲嘅喺里边住紧嘅人就话，即系咩病都系食止痛药嘅。咁嗱，呢个入境处嘅讲法就话，佢哋一路就密切留意佢哋嘅健康情况啦，同埋即系所有嘅医疗都系按照香港医务委员会有关香港注册医生专业守则，为羁留人士提供适切嘅医疗服务嘅。咁而家都一路同佢哋量度身体嘅一啲指标，咁啊。留意住佢哋嘅健康情况嘅。 嗱，我听咗咁多，正如我头先讲，我第一个感觉系有啲愕然嘅，就香港政府点解会做成咁啊？咁，但系又再谂一谂咧，就系其实而家有一个讲法同政府嘅讲法系基本上相反啦。咁我谂，如果政府可以提高嘅透明度，俾翻公众知道，其实我真係好人道咁對待呢一班酷刑申請者嘅，咁其實會都對公眾會係適宜咯，我覺得。 啊、即係點樣公開咧？即係帶啲傳媒去參觀一下咁樣。 呢、這個就我諗入境處要諗啦，真係係咪可以公開到咁樣咧？嚇、咁始終係即係出一個聲明，可能係唔足夠嘅喺呢個情況。 但係嗱，我諗有好多市民就會話。是不是要放他们出来呢？这样因为事实上法例上入境处长是有权羁留他们的。 是。 那而因为他们也是犯过事，而且有九成半的人就已经放了出来的了，其实。那但是市民又会担心，咦，是不是真的会影响治安呢？怎么看呢？ 我刚才听张超雄说，其实有些几实际 的步骤可以做到的。即是譬如他们心理因素真的这么差的，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心理医生跟他们倾下，或者给多少少资料资讯他们呢？那可能起码他们未必会绝食得这么严重啦，即系有啲实际嘅嘢可以做到嘅，譬如医疗系咪可以做得好少少咧？卫生环境系咪做得好少少咧？咁呢啲都可以考虑嘅。 同埋可能即系有啲多啲嘅时间俾佢哋，即系见下太阳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好，今日唔该晒陈泽铭，唔该晒，拜拜。